新增病例连续两日保持在600宗以下，另外新增5人死亡，累计1775人不治。日本政府批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首相菅义伟说，政府已经制定基本政策，确保核废水经过处理符合安全水平。排放行动至少两年后才进行，但已经引起当地渔民反对和中国及南韩的关注。日本政府认为排放是安全，因为核废水排放前已经进行处理，除去几乎所有的放射元素，并经过稀释。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海啸至今储存了大约125万公吨的核废水。日本的行动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机构说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电站的废水处理过程相似。总干事格罗西说，应该努力避免事件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6点，升313点，成交金额3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8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6.5升3元，阿里巴巴239.6升7.4，美团298元跌2毫，李宁58.65升2.25，友邦保险99.45升3.25，盈富基金29.04先升4毫，汇量科技7.45升9.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78，瑞士法郎8.414，澳元5.919，加元6.181，新西兰元5.454，欧元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41点，升302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96美元，卖出173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接近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大窝坪桥底九龙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啊 系啊系啊，有咩生日愿望啊？ 我生日愿望都系世界和平啊！ 最犀利，每年都许呢个愿望，搞到世界仲唔和平 嘅。真系啊！我从小就系许呢个愿望。 系咯，你许啲近啲得唔得啊？ 好啊， 譬如话诶开麦顺利啊，诶免炒三个中粉啊，咁样嗰啲细啲得唔得啊？ 应该咁讲，我生日愿望系有免炒金牌。 哦，就系今日咯， 唔系免炒粉，系免炒金牌。 净系今日 ，no， 今日唔炒你鱿鱼咁样， 系啦系啦， 一世都唔炒，系啦， 一点之后好难讲啦，咁样 就唔可以咁样嘅。我希望大家嘅节目都系一切顺利啊，个个都可以平安度过啊吓。 系啊，我哋一阵间咧会有一个冇惊喜嘅惊喜俾佢咯。 哎呀，今日风骚小确幸啊， 啱晒咯， 要出镜噶嘛。 系啊， 咁我哋。应该玩啲譬如话连一口气吹五十支蜡烛咁样嗰啲咧， 就乘机可以搬个蛋糕出嚟啦，咁样。 唔系，唔得唔得，会火警钟响。 嗱，我就系想问啦，直播室系咪可以先？因为我哋移师到出去走廊得唔得？可唔可以影到出去走廊？ 扮吹得唔得？ 都系唔得， 扮吹得唔得？ 就得啦， 揾手拨啦，拨先。 好彩咋，十不相瞒啦，我今次我都系唔记得佢生日。 系有乜所谓，我都预咗噶啦。 我都系头先啱啱五分钟前，你一路讲我一路 get 下，会唔会系生日咁解咧？ 啲男人都系咁样嘅啫。 我一路都唔出声。 今日边个提我佢生日嘅咧？阿黄耀祖同佢讲生日快乐。 系啊， 佢生日咩咁样？哎呀，真系。 系咯。 所以呢啲咪惊喜咯。 我就谂住 last minute 嘅惊喜， 静静地度过咪好咯，系咪先？ 噶，呢个人咁嘈，冇得静噶。 所以我今朝我电话不停咁响啦，收到好多无限嘅祝福，多谢我咁多位 无谓， 系 无限无限啊！ 你快啲多谢， 多谢我所有嘅送上祝福俾我嘅所有我嘅屋企人 啦、 朋友啦，等等先，系我朋友，我小学同学啦，系屋企人啦，系等等嘅，仲有啊 Kitty， 系啊，多谢我话我生日愿望咧就系咧其中一个，好似你咁啊， 好似阿 Kitty 咁 咁靓。 跟住 Kitty 即刻走咗， 系啊走咗， 然后攞住份礼物咧， 系啊 Kitty 有何妨？唔系好想好似你咁圆润咧， 哦， 呢啲系福气嚟噶嘛， 系咪噶？佢系有啲嘢羡慕我嘅。 系啦， 啲啫嗰个， 又嫁得好，又有对咁乖嘅仔女，佢唔知几恨。 系啊，好啦， 好啦，互相吹捧时间已经够啦。 多谢， 我哋又会送翻呢一只你每年都会点一次嘅歌噶啦。 啊系啊， 系啊，佢好喜欢呢只歌啊，好阿华成日唱俾佢听噶。系啊， 多谢。 请呼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恋恋，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灵魂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流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啱啦啱啦，咁今日咧佢牛一啦，咁我哋如果咧想，我讲牛一咧，真系即个好 man 啊， 真系 好 man 啊！你哋 啲潮人佢哋讲生日系咩？ 你讲潮人都，你讲潮人都已经好啦。 我哋咁啊， 系咪 系 啲年轻人？ 系咪啊？生化咯， 系咪叫庆 生？ 生 化其实都勾咗嘅， 你生化算啦， 生化 都 好 啊，要 啊 要啊，咁甩头发 需要啊需要。 嗱咁佢大寿啦，本来咧正好咧就系出去食餐饭 啊，庆祝噶嘛，通常都 系咪啊？咁啊摆。翻两围啦，咁样好啦。 Okay 啊、 我哋而家就可以玩呢一个咧时事配对题啦。 边度去得？边度唔去得？ 如果我们要和桂花田一起庆祝食生日饭，要用什么配搭条件才能够圆满食到饭呢？ 咩叫配搭？ 系啊，点样啊？ 嗱，系啊，因为琴日咧，即系林郑特首宣布咧最新嘅呢一种咧叫防疫食饭措施咧，我将佢命名为防疫食饭措施啦，简单理解啲。咁咧 叫咩泡沫啊？ 系啦， 气 泡啊， 气泡啊，泡沫。 嗱，你 真 系 唔啱啊！你 系啊， 呢排 你而家做咩 嚟 啊？ 系啊，你好唔啱 啊！你唔使死我咩？ 系啊， 唔使毒都死噶，真系啊！泡沫系咩啊？经济泡沫 系咯，会爆破，爆破会点啊？ 歌仔都有得唱啦，人气不过肥皂泡，咁样就爆咗啦。 咁啊，大件事 系啦，冇错。我哋讲翻气泡先，因为咧，琴日佢就公布咗咧有几个措施咧， 唇亡唇寒齿亡啊！ 唇亡齿寒啊！ 哎呀，真系唔使都冇用啊！ 走啊你！ 好易记嘅咋，嘴唇冇咗咪冇嘢遮咯，牙齿咪冻咯。 做咩啫？执笔忘字啫嘛。 我唔紧要， 口唇边 冇问题啊。 我哋嚟过，我哋嚟过。 好 ，take two。 哇！早晨啊，桂花。 早晨，真 系啊，你生日啊！ 多谢你，多谢晒大家祝福啊！再玩翻星期天嘅小主持嘅祝福 啊！我哋再听多次我的呼唤先。好啦，播完歌翻嚟啦。好啦，喂，我哋咧，琴日林郑特首咧就公布呢一个咧食饭气泡啊。 系。 咁咧，佢又有啲复杂嘅。我哋头先嗰条选择题就话，如果我哋要同桂花田食饭， 系， 我哋想多过四个人， 系， 又想唔十点钟扮灰姑娘就走， 系， 我哋想坐耐啲嘅。请问我哋要有一个点样嘅组合，同埋要符合乜嘢嘅条件，先能够满足到呢一个食饭嘅愿望咧？ 系咪一定要出街食噶？ 首先系讲出街食啦。 咁梗系系啦。 如果喺你豪宅食嘅，当然就乜都唔使搞啦。 你能够借出你个豪宅俾我，真系无人欢迎。 咁啊，无人欢迎啦，系咪？好啦，咁啊，如果根据琴日嗰个玩法咧，首先有几样嘢嘅。第一咧， 似乎系间食肆都好紧要。 系啦 ，step one 咧就系间食肆咧，佢就要佢啲员工咧就要打咗呢一个叫做疫苗先嘅，要打咗疫苗先嘅。咁啊嗱，佢有分嘅，打咗一针。就有一種嘅放寬，打咗兩針咧，又有兩種嘅放寬。咁如果咧以第一個所謂 一針係點啊？ 係啦，一針就見血嘅咁樣。 係啦，即係打第一針啊！咁佢成日都係話打第一針先打第二針啊嘛。 係啊，嗱，如果打第一針嘅話咧， 一批批嚟噶嘛。 如果打第一針， 可以多過四個人食飯。 係啦，嗱，如果食肆員工打咗首劑疫苗，然後顧客亦都再做多樣，即係好似三 T 咁啊，起碼中兩關先。員工打一劑。食客咧就用安心出行嘅 app， 飞仔冇得填噶啦 吓，哦唔紧要， 系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喺嗰间餐厅度咧就每台食到变六个人啦。 哦， 系啦，咁即系我哋四个咧，仲可以邀请多咧三个一齐嚟食啦。 即系话冇安心出行嘅人咧，就唔可以去嗰间食肆食嘢啊？ 冇错， 你 以后都冇咯， 你唔可以六个啊？ 系啊，唔可以六个啦。即系如果你仲系要继续维持话，你系要填飞仔， 就四个。 甚至乎而家仲有啲食店咧，佢乜嘢都唔使你做噶嘛，就两个咯。 哦，系啊，即系佢唔开晚市啊嘛， 乜都唔系，系啦，六点就收工，两个人一台，咁你就咩都唔使填啦。但如果你要六个嘅话咧。打一劑疫苗，用安心出行 app， 咁咧你就可以咧，首先你就有六個人同你慶祝生日啦，然後咧你仲可以扮灰姑娘啊，你可以去到十二點先走。 哇！ 即系话要咁啲食肆就开始要框住边一个可以十二点区同埋十点区噶啦嘛。 哦，唔系、 啊，要咁啊？ 唔系成间呢个讲紧。 即系话其中有一张台。 唔系成一张台， 成 间啊。因为你 系 所、 哎、 你嘅唔系分区系下一格。呢、 哦 這个第一个阶段你系因为食肆员工系全部都要打齐针。 啊系系、啊，如果食肆员工打齐针，你就可以开到 十二点。你就成间铺头就可以开到十二点，同埋、 啊、 台台都六个。 系 啦，第一个阶段咧，基本上系冇得酒楼嘅，因为你如果 即系如果打唔齐嗰啲，就打回原形而家咁样啦。 系啦，冇错。同埋你如果你唔肯用 app 嘅话咧，嗰、嗯、间餐厅都开唔到去头先嗰两个人数同埋时间啦。 系啊，总之员工同系所有员工都系要有针 啦。 总之我想进一步嘅嗰啲食肆咧，就要跟呢一啲 冇错啦 方法啦。 好啦，咁但系如果咧你话唔系，我咧头先阿田咧即系朋友多啦。六个人唔够嘅，佢话咧可唔可以去到八个，甚至乎咧约多两只麻雀脚咧，想十二个嘅话咧， 成位 系可以嘅，冇、 嗯、 错。 有第二阶段， 冇错啦，第二个阶段呢、這个劲啦吓。首先，员工要接种两剂疫苗， 系 员工接种两剂疫苗。 啊，记住系 打唔系执啊， 系啦。 然后 咩意思咧？请问阿程振鹏， 即系唔系中药啊？ 就执两剂， 系啦， 中药嚟食，系啦。咁通常嗰啲啊，一剂就够嘅。 如果两剂要食两剂嗰啲咧， 我广东话好少讲两剂，系啦，系啦， 执都系执一剂。 你出嚟同人嗌交就输啦，呢铺执你两剂啊！ 即刻开咗， 开咗，本来气势好强噶嘛，左青龙右白虎噶嘛，你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如果唔系我一定要执你两剂。 跟住房嗰度唔系咁嘅咩？ 跟住 你系买两三剂啊？ 同我执定两包咪两剂啦。 系啊， 跟住隔篱嗰啲就大佬， 系唔好讲冇谓嘅。我要去食饭啊，快啲翻去食饭。 你咪食快讲数，你咪开咗咯。 你执咗几剂啊？咁样 系啦， 系打几剂？你自己讲先嘅哦， 系咯， 咁咪完啫啦，就 高兴啊嘛， 系我第二话系， 诶，咁点咧？ 我第二阶段我哋嚟啦， 第二阶段， 大家先话第一阶段先啦。 员工要打两剂疫苗， 系 两剂啦，呢次一定要打晒嘅。咁然后咧，作为食客嗰个咧，即系桂花田咧，你首先你都要打咗一剂。或者最好就两剂， 即系 at least 系啦， 系啦， 打咗一剂， 即系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得我满足到呢个要求咋， 系啦， 我过埋今日我就两剂齐晒啦。 咁我想问你，系咪八个人咧都系要有齐嗰样嘢？ 冇错， 定系其中有一个有就 得？唔得，系啦， 问下啫， 你咪好着数， 系啦， 咁 咧， 梗系着数下啲客人噶嘛， 系啦，佢仲有分噶，如果咧佢即系嗱，即系以后玩三 T 同埋翻摊啊， 系啊系啊， 佢喂报数报数，一剂嘅几多？一剂。 一剂 嘅就净系可以限八个， 系如果个个都系两剂嘅话咧， 两剂就可 以 去到十二个，系啦。咁仲要咁样分个，但系咧要嗰间餐厅咧要画一个 clean 送出嚟， 嗱系咪咧？我都话要整个系啊，应该要画 所谓嘅清白，唔系名副其实系清白之区啊。系啊， 我想问。 清白之 區，冇打兩劑點唔清白啊？請問 我強調咁講嘛， 人哋嗰個區係區域啫嘛，你咁緊張做 乜啫？唔係㗎，啱㗎。 我只係指清白之身，你明唔明啊？ 係啊，你嗰度係 clean 鬆，好唔舒服咯，你咁樣話。 咁其他嗰啲咪就係 dirty area 咯，好明顯係咯。係 non clean 啫， 係咯 non clean 咯，真係係咯，唔乾唔係仲衰啊，即係唔乾淨咯。即系唔干净， 咁咪咯？你头咩话我未干净啦吓？ 或者唔够干净 ？Close to 啊， 系啦系啦，哦，咁我明啦， 接近 即系入到呢啲餐厅咧，你就会听到啲对话啦。爷爷，我头先见到啲污糟嘢啊！吓，孙女你见到啲咩？我见到嗰度 有几个污糟嘢啊！ 嗰几个都冇打疫苗，佢第一个区度全部都系污糟嘢嚟噶， 未打齐啫。 系啦，嗱， 咁我觉得被标签咯。 系啊， 摆明咯， 系咪先？ 佢就想你打啊嘛。 跟住咧，打针区同埋冇打针区，一针区两针区咁样啊？ 唔系佢咁样都 食少大啊？ 佢系啊，我哋就谂住 间房间 系啦，点样间到出嚟咧？ 酒楼就得咯，酒楼得咯。你话嗰啲茶餐厅咁点搞咧？ 喂，唔系好似话酒楼可以延开一百人啊？ 因为佢就冇限酒楼嘅，但系佢嘅意思就话咧，如果 佢有讲有啲 一 百人啊， 唔系啊，个意思系佢唔系限酒楼， 宴会啊， 茶餐厅你够劲嘅，你咪自己开一百人咯。佢话你。宴会人数咧，如果全部打晒两剂，即系顾客有两剂，食店员工有两剂咧，佢话你就可以放宽去到一百人啊，然后仲可以 狂 欢凌晨两点添啊， 两点啊， 两点啊，系啊，呢个就系咧，你话要过几关啊？ 咁会唔会好唔？ 即係你咁夜鼓勵人咁夜瞓，係咪唔健康咧？又 唔係唔係唔係，而家咧大家問一個問題啊！ 你已經打咗疫苗，應該好好養下自己嘅身體。 係啊，而家大家就問一個問題咧，就話啦，當大家約食飯嘅時候咧，會唔會咧係就打咗疫苗嗰個啊？ 即係玩翻攤啦，而家大家報數一劑定兩劑咁樣。 係啦，定係最後咧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咧，都係話喂，大家都冇打疫苗，咁就唯有去一間開唔到，去到十二點㗎啦。即係究竟又約食飯係會點咧？ 你會唔會？因为咁而特登去约一啲 疫苗呢吓，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會怎樣規管日後投白票，以及類似上屆行政長官選舉有人在選票寫粗口字眼等，她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說，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不會規管每名選民投票選擇，不過如果有人在選舉期間組織有意圖煽動選民集體做某一個行為，這樣可能觸及破壞及操縱選舉行為。 要尊重每一個選民的選舉權，即是說他有得選，是吧？所以每一個選民拿著一張他獲分派了的選票，他在這裡作出哪一種的展示，這個是他們的自由來的。特區政府不會規管每一個選民去到投票當日他的選擇，無論是選擇一個候選人，完全不選候選人，或者在選票裏面作一些破壞，令到這張選票是無效。但是現在講的情況是，如果有人在選舉期間做一些組織有意圖煽動選民集體去做某一個的行為，這個就是可能就是觸及了一些破壞、操縱選舉的行為了，所以兩者應該很明顯可以分得到的，尤其是將會是受到法律來規管，這個也是在經全的人大常委會修訂了附件一、附件二裏面特別有一條條文呢，就是要求特區呢是依法規管一些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海关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售卖盗版电子小学试题库，检获超过59000个怀疑盗版电子小学试题库档案，是有纪录以来数量最多，并拘捕五人。海关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行动详情。内地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云南多1宗本土个案，其余有境外输入。另外新增18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累计90435人确诊，死亡人数维持4636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0点，升406点，成交金额4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蚊，升6.5；阿里巴巴239.4，升7.2；美团299.4，升0.2；李宁58.05，升1.65；盈富基金29.14，升5；友邦保险99.55，升3.35；小米集团24.85，跌1；汇量科技7.57，升1；

总好过冇得行埋啦。喂，你讲咩啊？动物唔系一定有得行埋嘅咩？首先，你要嗰只动物咁啱都要系一阴一阳，佢先有得行埋噶。如果佢哋唔系一阴一阳，咁你话点算呢？就算你话咧，你大爱啊，你觉得哎呀可以接受动物界里边咧有同性之爱啊，咁但系如果佢哋系一对母女，咁又如何呢？系啊，于是乎你就会知道咧，熊猫都唔系最惨啊。北部白犀牛就真係好惨啊。之前新聞可能你都有听过呢，佢哋被誉为地球上最孤独的两隻北部白犀牛啊。佢哋係全世界仅存得返两隻。最大件事係咩呢？数量已经好少㗎啦。咁但係你话如果呢佢哋一男一女呢都仲有机会可以繁衍下一代。但係佢哋两个都係女人嚟㗎。仲要有关系係一对母女嚟㗎。啊冇错。咁所以呢是好惨的。咁啊之前新聞都话呢，而家佢哋淨係可以呢，好似全世界呢淨係可以目睹佢哋呢慢慢呢就离开我哋咁样。咁但係点算呢？我、哦、原来咁样嘅。头先我哋话大熊猫呢都仲可以靠佢哋自然繁殖啊，即係靠佢哋呢睇下有冇得行埋啊。咁呢面对呢隻北部白犀牛呢，原来而家呢科学家用嘅呢係人工受孕嘅方法。嗰种人工受孕呢係点样嘅呢？原来早喺呢即係之前0809年嘅时候呢，仲有雄性嘅白犀牛呢，佢哋已经用咗精子冷冻技术㗎啦。咁攞完之后呢，而家呢就剩返两隻雌性。佢哋呢亦都尝试呢就去攞到呢佢哋十粒呢即係仲係喐活性嘅卵細胞。咁然后呢佢哋就准备呢就运去一个即係胚胎实验室嗰度。咁跟住做咩呢？咁似科学小说啦。就是暂时将佢冻住喺度，乜都唔喐。点解啊？即系咧，似唔似我哋有阵时话有啲妇女咧惊自己即系不能生育啊，或者点样咧，就设定自己嗰啲即系卵子先啊嘛。原来而家咧呢个北部白犀牛咧都玩紧同样嘅呢一种嘅方法嘅，就系要冻住先。点解咧？因为技术仲未成熟啊。你有精子有卵子，但系咧唔知点样可以将佢结合，同埋咧我。睇到啲科學家講咧，如果佢要再生咧，就要再將佢送去咧嗰啲雄性嘅南部白犀牛，因為原來有分南北嘅、哦，然後喺嗰度咧，可能再睇下有冇用呢個代母嘅方法咧，再將佢生翻出嚟。總之咧，種種嘅即係過程咧，都相當之複雜嘅，係咯。點解好地地嘅物種，最後要搞到咧要用人工受孕嘅方式咧？咁我諗你都明㗎啦，本来冇天敌嘅佢哋咪就係俾我哋人类嚼下嚼下嚼下，就嚼到得返一对孤独嘅母女囉。咁我哋呢真係而家唯有希望呢科学技术啊快啲进步啊，咁可以令到佢哋呢用呢种方式呢生多一个得一个啊。係啊，我諗你从来都冇諗过呢咁想鼓励佢哋生育啊，生多啲，咁我哋地球上面嘅人呢可能就仲有机会见多佢哋几面啊。咁今日介绍你睇呢条片啊，等你认识下咩叫做呢一个白犀牛。可能你睇完之后呢最大嘅疑问就係、是、佢都唔白。佢其實都黑掹掹嘅，即係點解會叫佢做白犀牛嘅咧？原來都有好多都市傳說啦，又或者有啲咧，即係叫做語言上面嘅誤解嘅。睇完呢條片之後咧，世界之最啊，世界最大嘅犀牛白犀牛，希望你揾到答案啦。係瞬間看 channel 啊！佢哋得翻两个，非常之孤独。但我哋喺直播室唔会噶，我哋起码有三个，我哋一啲都唔孤独噶。我哋晏啲仲可以咧，有嘢玩添啊！系，一阵可以再推介俾你吓，交俾你程振鹏。 头先先讲紧条片又咩行埋啊，又咩自然生育啊，又话孤独啊，又或者哎呀得单性啊咁样，依家又话三个啊，我哋咧会有啲嘢玩咁样，吓死我以为想做乜嘢、啊？ 我哋晏啲玩小确幸啊嘛， 唔好行咁埋啊，玩到啊，好啦，啊真系无独有偶嘅啫。今日咧，我彭仔准备嘅呢一个咧，瞬间看 channel 咧，都系同动物有关噶。当中咧都牵涉爱啊。咁既然咧阿豪仔讲啦，呢一个关于呢个白犀牛啊，佢哋咧就似乎系都受到我哋人类嘅现代化，咁啊令到佢哋咧即系都要迈向呢、這、一个灭绝啊咁样。都系我哋唔好啊咁。诶，调翻转。 我呢条片咧就系、是、显示人类其实对动物咧都有爱嘅。诶，讲翻啦，近日咧成日都睇电视啲广告咧，有一个广告成日都问啊，唉，点样将四只咧吸湿大笨象摆埋一齐啊？咁样咁。但今日咧要问你嘅咧就系、是。点样将一只220磅嘅大笨象 B B 孭上膊啊？嗱，答案咧就唔使我哋答嘅，因为咧有一条啊近日咧再度疯传嘅短片咧就已经帮我哋答咗呢一个问题啦。咪就系啊，凭住一颗仁慈嘅善心啦，就可以咧望我到。是连一个重达啊100公斤，即是220磅嘅大笨象 B B 咧，都可以咧一手抬起上膊，孭上身，兼且跑50米咁远路啊！嗱，呢一个咧系嚟自呢一条短片。嗱，呢条短片咧好多个频道啦都有得系睇到嘅。咁啊，其中咧俾你参考咧有呢个嚟自咧呢、這个 channel 叫做咧系 Y P Does of Internet。咁就个短片嘅名称叫做啊 ，Forest God carries elephant calf on his shoulders after rescuing it from canal， 咁好长啊，嗬。其实即系话咧，有一个森林护卫，佢咧就孭起一只大笨象 B B 喺佢嘅膊头嗰度，就由一个咧渠嗰度咧。就救咗佢咁样，好啦，原来呢一条片咧就系2017年嘅时候咧系发放过出嚟噶啦，只不过近日咧印度环境部嘅有一位职员咧就再次啊喺呢个 Twitter 嘅社交平台嗰度咧系转发翻呢一条嘅旧片，虽然话系旧片啫，都迅即咧令到啲网民咧疯传啦，兼且咧就好热烈嘅反应，好多咧都系正面嘅，就系话咧睇完呢条短片咧好感动啊咁。事关咧呢条短片咧入边就系见到呢一位啊咁有爱嘅男士，佢系一位咧印度嘅森林管理员啊。佢喺当年咧呢一个时刻咧就系见到咧有一只嘅大笨象妈妈咧就喺一个寺院旁边嗰度咧就一啲水渠啊水沟啊就喺度徘徊唔肯离开。于是乎咧呢位男士就发现，哎呀唔怪点解佢唔肯走咧，因为有只大笨象 B B 困咗喺嗰个水沟嗰度走唔甩，咁啊变得好虚弱，咁点算咧？咁啊呢个嘅呢个森林管理员，于是咧就喺其他嘅同事咧协助下咧，二话不说就将呢一个咧系重达100公斤啊，即系220磅嘅大笨象 B B 咧就系孭咗上身，搭喺膊头嗰度，兼且咧就由呢个水渠咧就系爬翻上路面。再咧跑大约系50米，去到个草丛嗰度咧，就放低只大笨象 B B， 就等佢嗰只大笨象妈妈咧可以翻嚟咧，即系凑翻佢咁样嘅。咁啊呢一刻呢一幕咧就系俾人拍低咗啦。咁兼且咧，虽然咧喺短片入边咧就未见到咧，究竟大笨象妈妈系咪真系有翻转头去凑翻呢一个大笨象 B B 啊？咁但系咧，从呢一则嘅报道入边咧讲翻咧。呢、这、一个嘅森林管理员咧，喺第二日咧，佢系有翻去嗰个原本嘅地方度，睇下个大笨象 B B 系咪真系走咗啊咁。果然咧系离开咗。咁但系咧，佢见到咧喺路上边咧系有一啲咧系成年嘅大笨象嘅脚印啊，所以佢哋相信咧佢哋已经系母子团聚啦咁，所以亦都咧即系好安慰啦。咁啊，从呢一段嘅短片咧，真系都。感觉到呢唔怪之得啲网民呢话会有感动嘅效果下。有时都系嘅，我哋嘅世界呢真系无时无刻呢都系需要爱㗎下，更加何况系大爱呢。唔知呢条短片呢会唔会感动到你啦，咁希望呢你睇完呢都会有一丝丝嘅温暖啦。咁我呢就会俾5个系露出一双水汪汪感动眼睛嘅 emoji 呢一条短片嘅。好啦，我就唔会用啊 笨象嚟到形容佢嘅，我就会咧用头先嗰个大笨象 B B 嚟到形容佢啦。因为如果讲 size 咧，嘿，佢细过只大笨象 B B 啊，桂花田。 多谢你喎、啊，吓、啊、咁客气喎、啊，好难得喎、啊。其实我咩都 OK 嘅，哎呀，只要唔过分啊 ，OK， 好多谢你吓、啊，嗱。真系话咁快又一年，又一年系咩咧？唔系讲紧我生日，系讲紧 DSE。系啊，又记得咧，旧年咧我仔考 DSE 嘅情景嘅，因为疫情啊，一改再改嘅时间啦，中英文考试吓 oral 咧都取消埋，考试嘅场地咧有好多变化啦。啊，同学仔啊要跨区咧，因为咧要保持呢个考生嘅嗰个叫做考试嘅距离啊，唔够课室用，咁啊，所以就要跨区啦。咁啊，好彩有惊无险之下咧，最终咧都完成嘅。嗱，有着旧年嘅疫情之下开考 DSE 嘅经验，相信今年嘅考试同学仔咧就唔使太过担心，系啦，因为唔使太过受惊啊吓，因为咧只要做足考试同埋防疫嘅准备咧就可以噶啦。四月23号开始考第一科嘅视觉艺术，至到5月20号啊，最尾个科系叫做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科啊。不过不论咧考几多科咧，最紧要都系咧记得，唔该你哋 mark 实嗰个日期，即系嗰个叫考试嘅日期啦。边一度考啦，几多点钟开考啦？尽量啦，我都讲一次啊，真系去一次考试嘅场地行一次搭车嘅路线啊。因为咧喺旧年嘅情况，我分享经验啦。旧年系有啲学校咧，佢唔系开正门俾你嘅，佢开侧门嘅。但系其中有一间咧。就是开正门同侧门，你要睇啦吓。咁啊，仲有其中一间咧，佢嘅门口咧，系要兜一大个圈咧，先到去到嘅。但如果你嗰日考试嗰日咧，唔知咩原因都好啦，好慢先去到考场，咁啊弊家伙啦，死啦！唔系开呢个门口咩？唔系第二个门口喺边度啊？咁你就揾咧就急死啦，系咪？嗱，除咗两科 listening 咧系要考朝早9:30之外咧，其他全部科目都系考8:30嘅吓，大家要预多啲少少时间咧，要做登记啦，同埋咧量体温嘅。咁啊喺即系呢啲系同学仔嘅温馨提示啊。咁各位家长咧啊，陪考咁多年啊，系唔系咧掌握晒清楚你嘅仔女啊各方面嘅需要啊？其实咧佢哋唔需要嘅嘢，你知唔知咧？其实你都要知道佢有啲咩唔需要喎，免得咧你得你一句嘅说话随口讲嘅说话咧，成为同学仔嘅压力啊！所以咧，今日咧想分享咧 A 片实验室 channel 之迷你音乐剧电影100位香港校长呈现括弧我有个梦为 DSE 同学仔打气嘅系啊，冇听错啊！100位中小学嘅校长又参与呢个迷你嘅音乐剧啊！咁啊，内容咧唔复杂嘅，好简单嘅，但系要领略当中嗰啲意思先系最重要嘅。希望啊各位爸爸妈妈都可以同你嘅仔女一齐睇呢条片，睇完之后大家咧即系讨论一下，大家各自唔同嘅睇法，希望可以藉此增加大家嘅了解同埋沟通啦。有时系读书系重要嘅，但系佢嘅梦想系点咧？系咪都系可以实践？可唔可以双轨行？定系点样行咧？系啊，都要同啲仔女一齐倾下、讨论下嘅。希望各位准备迎战考 DSE 嘅同学仔，你哋加油努力，系啊，咁啊，10分、100分就支持你哋，所以俾5个大大力嘅手啊，嗰、那个叫咩啊？啱啊，嗰、那个叫手臂俾大家支持下大家啦。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早晨啊，收音机。 早晨，肥妹仔，早晨，收音机。早晨，咁多位同学喺屋企同学校。 点啊？ 有啲喺学校嚟嘅。 哎呀，翻咗学咯。 咁我哋啊，照顾不同嘅同学咧嘅需要啦。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从呢一个嘅外国嘅新闻咧，都可以学到一啲嘅外语噶、哦。 好啊。 嗱，因为本身呢个新闻就唔系好开心嘅事，唔系开心事啊，即系英国咧，英国菲立亲王 系啊， 菲立亲王 有啲就系读菲立亲王，有啲读菲立亲王咯。 嗰、啊、位公公咧，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啊嘛。 系咯、 啊。咁咧，我见到啦好多嗰啲嘅新闻咧，中英文都有报道啊。咁、我又好奇睇下英文嗰啲咧，啊，原来都可以咧喺嗰度睇到咧，即系如果系英文咧，佢点样去表达咧？对嗰个离世嘅人咧，一啲嘅心情啊，咁。 O K。 嗱，原来咧，咁通常佢哋譬如可以用呢一个英文咧，sorrow 啊。 哦，悲伤咁啊。 系啦，咁如果要表达你嗰个悲伤咧，你可以用deep sorrow。 哦，好深啊。 系啦， 深深嘅悲伤啊。 咁如果系通常应用喺个文句嗰度咧，就会系 with deep sorrow。 O K。 系加个 with。 系。 好啦，咁咧我又见到咧有啲写法咧，表达咧就系用呢一个嘅morning。morning 哀悼 系啦，哀悼追悼 morning 咁啊会点用咧？系可以加 in morning， 系啦 ，in morning 就唔系 good morning 啦， 系啦 good 噶， 系啦 咁咯。譬如可以话啊，你对于嗰啲朋友对于呢位菲立亲王佢嘅离开，咁就表示咧系。In mourning his loss， 哦，对于佢嘅离开觉得好哀悼啦。 系啦，咁仲有咧一啲嘅写法或者说法可以系用sadness 啦。sadness，sad 就系好 悲伤啦， 好唔开心啦。sadness 就系嗰个名词啦。咁我点用法都可以话。A moment of sadness， 哦， 即系呢个 悲伤嘅时刻咁样， 系啦 ，a moment of sadness 啦， 系， 亦都咧有一个字就可以咁样用嘅，如果你用sad 咧，即系唔开心咧， 系 super sad， 吓， 佢竟然可以用 super sad， 哦， 我見到有 即係勁 set 啊咁樣咯，意思即係話， 即係如果你想表達得好少， 可以用 super 呢個字喎， 冇諗過，原來都可以好簡單，就 super set， 通常都係用頭先用個 deep 係好似啱啲啊， 啲 sorrow 嗰啲就好似比較 咁樣就超級開心， 係啦，咁但係都可以咁講嘅喎，嗱。另外呢如果 好悲傷嘅時候，想叫佢飲啖茶先至平復咧。就叫 T set 啦， 咁又唔好咁讲噶。我想讲咧，官式好多啲仪式或者系有啲行动啦，会相应做啦。咁有时候我哋喺啲大人物咧离开嘅时候咧，就会听过，但系又唔知咧，如果英文佢系点用啊？咁 嗱， 譬如咧会话下半期至哀啊，好成日都。聽到呢個說法啊，咁咧，如果係英文嘅時候，其實係咩咧？咁啊，英文咧就係叫做half mast 點串㗎 ？half 就 half 啦， 係一半啦， 係啦 ，mast 咧就 m a s t。 mast 啊，哦， 咁佢就系啦，中间一划咁啦， 系知道。 好啦，咁如果佢话下半期致哀咧，就系lowered to half mast， 哦，系。 咁啊下半期啦，啊咁原来系用呢、這个，仲有咧又我哋会成日听到咧嗰啲官方咧会嗰啲大人物咧过身咧会整啲咩啊吊唁册啊， 哦系啊系啊， 又或者吊唁啊咁样啦吓，咁。嗰、那個吊唁係咩咧？英文咁我又去揾啦。就係、是、咧叫做condolence。 condolence。 condolence。condolence。咁如果佢係吊唁冊咧，就係、是、book of condolence。 哦。哦，因為係一本係一本誒、 一本 冊子咁樣書咁樣。 係啦，吊唁冊。 OK， 係啊。 仲有一個最簡單嘅， 係 就係、是、咧 tributes。 哦，向佢致敬咁樣啦。 係呢、這個就好多時候都會用啦 ，tributes。 係啊，咁我哋又要知道啦。如果你對於一啲離世嘅人咧，你就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詞語咧、去表達你對佢嘅哀傷啦。 建議容許以定期兩星期接受檢測作為代替方案。至於喺店內劃出特定範圍放寬社交距離用膳，係咪可行？黃家和認為大型食肆可以做到，但小型食肆因為空間有限，難以執行。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經處理後排放大海，中方表示嚴重關切。中國外交部說，日方在未窮盡安全處置的情況下，不顧國內外質疑和反對，未經與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充分協商，單方面決定將核廢水排放大海，做法極其不負責任，將嚴重損害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利益。外交部說，福島核電站核廢水處置不只是日本國內問題，中方強烈敦促日方認清自身責任，秉持科學態度，履行國際義務，回應國際社會、周邊國家以及本國國民的嚴重關切，重新審視核廢水處置問題，在與各利益有關國家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啟動排海。中方將繼續與國際社會一同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3点，升390点，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1蚊，升7.5；阿里巴巴237蚊，升4.8；美团295.4，美团系295.2，系跌咗3蚊；盈富基金29.15，升4.8；李宁57.3，升9毫；友邦保险99.7，升3.5；小米集团25.15，升2毫；中移动50蚊，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684，瑞士法郎8.419，澳元5.915，加元6.185，新西兰元5.453，欧元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848点，升309点。港金现价报16,04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44美元，卖出1,73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哦，呢个唔系我拣嘅，系啊 ，Forever Beautiful 啊，话你 系甜甜永远美丽。 我想话咧， 佢仲系写多笔画繁体字嘅。 系啊，我想赞呢个蛋糕店呢个职员，佢写啲字好靓。 好，我就俾佢 一手， 我俾佢 一百分， 一 百分。A 五号。 一级咁劲啊！ 真系靓啊， 第一名啊！ 佢真系，真系佢写得我，即系你知唔知？有一次我去一间咧，专话系做日本蛋糕嗰间咧， 写日文俾你啊？ 佢唔系，佢写身体健康咧，我谂同你个仔写字差唔多。 咁咪即系好靓咯，好有创意咯。 我真系觉得点解会咁噶？嗰啲写字唔靓，唔好意思啊，真系好靓，我真系好值得赞扬。 你抢咗重点啊！ 咪咯， 咁啊， 快啲，系啊，快啲诶，讲讲下你嘅愿望咧，再对住个蛋糕。 哦，你想煮啊？ 你想食蛋糕？佢想食平身， 紧张， 紧张， 系咯系咯。咦，出边头先嗰啲茄喱啡咧？ 唔使啦， 茄喱啡就喺边啊？ 喂， 喂，夏姨， 系啦，夏姨，啲饭都唔拎入嚟喎。 室友限聚嘅喂， 系啊，好啦好啦， 好啦，多谢监制，多谢台长，多谢阿豪仔， 系啊， 多谢大家心意吓，好靓嘅一个粉红色，同埋多啤梨蛋糕。 大家想睇下呢一间饼店嗰个 个 手指咧？ 饼， 快啲影相未？影相啊！影相啊！ 叫咩啊？蛋糕师啊？ 嗰个职员嚟嘅，佢咪叫蛋糕师？ 佢个手字写得几靓咧？等一阵我哋喺小确幸啊 Facebook Live 嘅时候咧，大家登入去我哋二台面书专页度睇下啦，好唔好？俾你睇。 哎呀，你啊，再播多呢啲平时唔会播俾佢嘅歌啦。 咩噶？ 美人加刀啊！ 中仰望，谁等到向天送？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有美人驾到，彭玲嘅美人驾到，继续呼吁埋咧，我哋未完的小说啊吓，我哋一间咧呢一个十一点半啊，小确幸咧，我哋会玩毛巾 操， 系啦，即系条毛巾好粗嘅， 唔系，系做体操，哦、用条毛巾做体操， 系咪咧？ 我呢啲 有冇拎毛巾啊？ 我有拎毛巾， 我冇啊， 啊，咪搞错， 上面有噶啦，应该系嘛？ 上面乜都有，你为 上面梗系乜都有啦，大湾区乜都有噶。 你上面系咩啊？ 上面咪大湾区、 啊，真系啊！你翻到上去咩、 啊啊？你帮我拎埋咪得咯。 只要有呢个回乡证就翻得噶啦，唔得嘅咩？ 哎呀，你有冇带毛巾啊？你有冇带毛巾啊？ 佢有啊。 你有冇带毛巾啊？ 成条喺度啦。 你有冇带毛巾啊？ 我啱整条俾你啊。 系咯，佢唔做啊嘛。 系啊，我唔做，我净系讲噶咋。 其实毛巾企喺你隔篱，咁咪毛巾粗咯。我系毛巾，佢系粗。 你系粗毛巾添，好唔好？ 系啊，呢啲咧都系好啱呢诶，我啲咁嘅年长人士做嘅。 喂，我想问咧，多一条毛巾咧，同埋冇咧，即系就咁凌空，你当系有毛巾咧，嗰、那个力度啦，同埋你诶嗰、那个叫伸展拉筋嗰个动作咧，其实真系差好远嘅。 系啦， 系啊，所以一条毛巾其实简单单咧系可以做得到。我哋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会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嘅。咁、跟住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下一站边度？ 系啦，呢一站咧虽然都系同英国有关啦、不过亦都同一个咧最新嘅一个政策啦，好有呢一个咧即系讨论点噶。 真系呢、這个字咧，呢、這个新嘅即系唔系新名字，即系呢个系 旧 酒新瓶，系咪叫 做 come back？ 系啦， 太空人。 人哦，我原来即系佢话咧，新嘅政策咧，俾大家咧可以做太空人，咩意思咧？咁即系都好似想当年啦，我哋上一代、上两代都系咁样啦。 八十年代啦， 你在地球，我在月亮， 系、 真系飞嘅。 咁我哋可啲听众朋友可以点样参与咧？ 嗱，第一咧就当然系你可以讲下咧，假如你真系想即系移民嘅话咧、你会唔会考虑呢一种所谓太空人式嘅生活啦？ 就唔使一家几口咧全部去晒，咁唔知点算系咪？好似好慌忙噶嘛？ 系啦，咁第二咧，如果你系上一代嗰啲朋友咧、可能你 系 已经经历过一次太空人，你已经穿梭过宇宙几次， 即系可能你嘅父母都已经系嗰啲咁噶啦吓。 系啦，有啲咩好或者唔好嘅地方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嘅。咁我哋晏啲啦，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呢一个即系下一站边度咧，就话俾你听咧，究竟英国太空人政策究竟你中唔中意啊？ 咁啊，所以晏啲打电话嚟啦。咁可以而家咧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系 啦，下一站边度？太空人究竟你 O 唔 OK 做咧？ 好啊， 系啦，即系你觉得呢个建议 O 唔 OK 咧？你可以接受咧？系啊， 系咪我嚟啊？好好好，你准备好未啊？ 啊，你准备 好？ 好 啦，一二三，好，一开始计琴日啊。计琴日呢一个咧，叫做去厕所去得多咧，就俾人哋扣钱之后咧、 又一力作， 系啦，又一力作。 哦， 即系你会 又系台湾啊？ 又系台湾，我真系好中意请假佢哋。佢系啦，即系佢今次呢个假咧，真系犀利啊！ 咩？佢咪请假噶嘛？ 首先嗱，我想问下我哋香港打工仔咧，结婚有冇得请假噶？有冇分假放噶？ 唔系冇 exactly 系一个叫分假系有薪俾你嘅，你自己攞大假嘅啫。 即系除非你嗰间公司你个老板系有啲咁样嘅优惠俾啲同事啦。 冇错啦，所以台湾原来有道好啊，佢有分假噶。即系你真系咧，讲到明就话咧，老细我而家结婚咧，佢会有咧我睇清楚咧，佢会有呢一个八天假俾你噶。 哇！如果嗰啲翻放假几次嗰啲，咪好着数。 你讲得啱。 系嘛？我都识噶，我哋以前有个喺呢度做过，都结婚几次啦。我就话：哇，你又 你话俾我听，你话俾我听，你见过翻头噶？ 系 翻得几频密？ 系啦， 几频密啦？ 我以我认识嗰个唔系女士嚟嘅，系男士。 唔紧要，咁佢翻咗几次啦？ 又嚟又结又嚟， 翻三次，几密先？ 哦，咁 系分开几年系嘛？ 成世人咁长， 即系佢分开几年嚟翻头假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哇，而家呢个劲抽啊呢个， 系啦，呢个为咗呃嗰个八日假。 嗱，你唔能够咁讲，你唔能够咁讲。 OK， 为人哋可能系有实际嘅需要咧、 嗯， 你又点知咧？ 佢系 个 原因目的系乜嘢？ 我哋唔知噶、啊。 佢为了爱情咯， 系啊系啊，但系咧，你为了爱情， 系啊，嗱， 你 会 咁傻？ 你当 为咗个 假 咩？ 系啦、啊，你哋系一个就老细，一个就人事部嘅。哇，你而家面对咧嗰个同事咧， 我又嚟入职啦， 我入职啦，我而家要申请结婚， 系咪先？啊，呢、這个同事 咁好啊？ 你啱啱好似上两个礼拜先攞完呢个八日假啫， 系啊， 你而家又入职攞呢八日假，我哋结婚、啊。 我离咗婚噶啦， 你离咗婚？ 系啊， 你两个礼拜之前，你离咗，你两个礼拜 我离咗婚，跟住我即刻揾到第二春，我又再同佢结婚咯。 哦，系啊， 系 啊， 可唔可以俾一俾呢个你嘅伴侣个名字我？ 冇咁快噶，你冇咁快问噶，冇快问噶，批咗先噶要。 咁你等一阵，我要问一问我老细，睇佢批唔批啊？ 老细，我结婚、啊。虽然我系两个礼拜前已经结咗一次婚，但我中间离咗婚啊嘛， 冇办法啦，鬼叫我哋有条明文规定系咁样， 同埋鬼叫我咁有吸引力咩？我即刻揾到人再嫁俾我， 唉， 系咪先？ 咁啊，唯有 再请啦， 唯有恭喜你啦， 好嘢，系啦，两次， 好啦，咁再嚟入职都话， 两个礼拜又又翻嚟，喂，我又要再请多次婚假。 呢位同事，你即系而家系第几次啊？ 第三次。 第三次， 而家系第三次啫。 你可唔可以谂清楚先噶？ 唔系我谂清楚噶啦。 男仔女仔啊， 冇所谓噶，系、 哦、 啊。 OK OK， 我已经同佢离咗婚噶啦。上一个我都唔啱啊，离咗婚啊。不过我魅力真系好惊人，我即刻又揾到个。 好好好好。 唔系呢位同事，即系你而家又可唔可以又俾离婚证书我睇？ 系啊，得离婚证书 有， 离婚证书真系离咗婚噶。 阿老细 有冇结婚相啊？ 有。 老细 有， 唔好意思，佢真系有晒所有嘅，我哋需要要求。 啊， 秘书啊，我谂我哋开始要改嗰个 立例啦，系咪啊？系啊。 喺未改之前，我批俾我咯，我哋又攞笔。系啦，最后第四次。 咪先，我老细改未？系咪即刻改？ 未改啊！ 冇分假。 Hello， 人事部同埋老细，我又嚟啦，又系我啊！ 呢位同事，其实你翻工嘅目的系第几次啊？ 我又嚟结婚啦，第四次啦。 你其实系咪玩我啊？ 唔系啊，真系嚟咗三次。 我得罪你咩啊？ 我真系嚟咗三次。 好老实实，系啊系啊，你咪有咩好玩啊？ 终于第四次，你哋就问我攞相睇啦， 系啦， 同埋攞名对啦。 之前冇噶， 之前因为你好少问噶嘛， 系 咪先？系啊，阿田先成日张阿华个名摆出嚟噶嘛。 但系你请我去饮嘅咧，你驾驶 又唔系咁傻，我哋又唔系咁傻。 叔叔姐，你 系咪你攞价啫嘛？ 你索钱啊？ 我份人比较低调，我哋求其摆咗几百围嘅，好细嘅啫，唔摆咁多。 唔好意思，呢位同事真系今次正正式式，你可唔可以俾一张结婚证书、离婚证书？过往嗰三次嘅离婚证书同埋结婚证书俾我哋嘅人事工作记录咧？ 俾你睇啦，俾你睇啊，望啊，好啦，赫然发现得啦。 点解系同一个人嚟噶？ 新郎系强仔，每一次个新娘都系小婚，三次都系小婚。 系咪结四次婚都系小婚强仔，离三次婚都系小婚强仔？ 咁一个人， 咁又真系。我会唔会我哋个政策有漏洞啊？我哋冇讲明佢每一次要唔同人、啊， 老细你真系要检讨下啦，真系 冇得闲噶嘛？ 真系冇谂过有啲咁嘅员工可以。 伊丽莎白泰来咁多次婚姻，都好似有重复过噶， 同埋佢系 闪 有啊！伊丽莎白泰来佢试过咧，两日内就即刻离婚啦。 系啊， 佢快得好紧要 噶。同之前嘅某一个又结婚，又再结婚。 嗱，佢而家咧最爆笑嘅地方系咩咧？嗱，咁啊 round one 啦，就 系 呢个员工啊嚟咗四嚟咗三次翻，三次系啊，结四次嚟三次， 系咯啱啊。 咁啊就总共咧，因为每一次咧就有八日分假，佢攞咗432天噶， 系啊， 一铺攞32。 佢黐线，为咗要攞呢个假期咧， 嗱，但都系你猜度嘅啫。 哦，好， 冇人知佢真实嘅爱情故事。 但我想话台湾嗰啲法例可以咁快可以俾佢离婚，同埋俾咁快俾佢结婚咧？呢个系匪夷所思嘅。 呢个系嗰间公司自己定嘅規矩， 唔係 啊， 台灣法例嚟㗎、 啊。 台灣法例僱員可以享有八天分假。 哇，勞工法例㗎， 係啊， 哦係啊，我以為嗰間公司。 所以我咪話咯，即係佢哋都好筍㗎啫。 喂， 咩 先？同埋一樣嘢，我就有台灣嘅婚姻註冊處啊，即係嗰啲婚姻條例啊，可以咁樣咁快 快速 結，咁快嚟，咁快結， 咁啲人 嚟 啊， 唔使去拉斯維加斯啦。 係啊， 好啦，嗱，咁鬼快嘅。 Round two 係咩咧？咁個銀行咧，佢都唔係傻噶嘛，個人事部咧真系唔对路，你又系小强同阿小芬，你结咗三次， 系啊， 于是乎咧，佢最尾点样咧？ 佢就話我淨係會批咧頭嗰一次結婚嗰八日嫁俾你，跟住我三次對唔住啦。你全部都是同一個人咧，我覺得你玩啊，佢唔批俾佢，就咧你駕照放，不過咧我唔會俾翻嗰八日錢你嘅，即係三次八日啦，唔俾錢佢，咁你咪自己當請假咯，你冇錢收噶咁樣，咁啊犯咗法例啦。呢、這個員工咧，因為佢勞工法例你係有分假有錢噶嘛，銀行就有三次唔俾佢，於是乎咧呢一個咧結咗四次婚嘅朋友咧就去台灣嘅法院就告 佢，話佢公司違反呢個法例。 是真的判了个公司败诉。 咁系嘅，其实。 系啊，我话喂，得 啦。你罚咗几千蚊啊？ 系啊，要佢罚款喎。嗱，所以而家难题就出嚟啦。咁，学你话斋，你冇得要求就话你每次结婚对象要唔同噶。 系。 你点知我点解同佢又嚟又合啫？ 我哋嘅缘分就系咁啦。 系啦，可能个老婆第一次去扭计 咧。同埋咧，咩合纸一算嗰啲，要我嚟嚟合合几次，咁我哋就应咗佢啦。 三生三世。 系啊。 咩桃花嗰啲 系啦。仲要你谂下，如果你觉得我全心呃假期嘅话咧，首先都要我老婆肯陪我癫。 都系。 一个女人无端端个 record 嚟三次婚，你估好玩啊？ 系啦。 系咪先？嗱，又唔得掂。 对于个女性嚟讲咧，有啲吃力嘅。 系啦。 好似你架车咁样，哇！你 系啦，你无端端系咁换嚟换去，所以嗱，冇人知道究竟佢系为咗呃假。同埋佢如果呃價呃成咁咁， 但係問題係竟然係可以即係勝訴，係因為一條法例。但係佢因為佢漏洞就係冇話唔俾你同一個即係伴侶離婚、結婚、離婚、結婚。 咁對象係同一個人。 嗱，我哋用另一個比喻咧，我哋譬如有病假啦，佢都冇限你要有唔同病假。 咁啊係。 我如果三次請病假，你做咩？感冒咯。我哋又感冒，啱 咁佢都有醫生證明啊嘛，即係等於佢而家有嗰個註冊證明咯。 係又真係嘅。 每次都係噶嘛， 所有嘅佢所有。证书所有嘢都喺晒度嘅话，又 只能够叹句倒霉， 真系咁话。 点解你唔替佢高兴啊？ 多呢啲几个员工，你真系 佢每次都可以揾到佢真爱、啊。 我替你高兴，帮我自己倒霉啫。 正所谓一次真爱追寻 一百次，我都系玩咗四次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草案，争取听日在立法会首读。被问到会怎样规管日后投白票，以及类似上届行政长官选举中，有人在选票写粗口字眼。他回应说，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选民在选票作出哪一种展示是他们的自由，政府不会规管每名选民的投票选择。不过如果有人在选举期间组织有意图煽动选民集体做某一个行为，可能触及破坏及操纵选举行为，将会有特别一条条文依法规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听到社会有声音要求加大接种疫苗诱因，因此提出以疫苗气泡为基础的抗疫新路向。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未来各国都是要靠疫苗接种来抗疫，全球已经有7亿多人接种疫苗，他看不到为什么香港会例外。林郑月娥又说，他自己以身作则，接种两剂疫苗后没有任何不适，甚至越做越精神，专家和医护人员亦多次呼吁打针，一定好过不打，只是网上有很多假消息令市民犹疑。他说，既然目前接种疫苗果足不前，亦听到有声音要求，因此政府为接种疫苗提供具体诱因。后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政府有多项活动配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次是特区订立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除了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为主题，亦会结合即将推出的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草案，主题包含有政治安全才能确保有国家安全。 林鄭月娥提到，今次的國安教育日由特區政府主導籌備，由他擔任主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推動，強調所有市民機構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國安法第十條亦指明要增強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他又提到後日會舉辦重要主題座談會，學校亦會有國安教育活動和公務員座談會。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經處理後排放大海，中方表示嚴重關切。中國外交部說，日方在未窮盡安全處置的情況下，不顧國內外質疑和反對，未經與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充分協商，單方面決定將核廢水排放大海，做法極其不負責任，將嚴重損害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利益。外交部說，福島核電站核廢水處置不只是日本國內問題，中方強烈敦促日方認清自身責任，秉持科學態度，履行國際義務，回應國際社會、周邊國家和本國國民的嚴重關切，重新審視核廢水處置問題，在與各利益有關國家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啟動排海。中方將繼續與國際社會一同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力。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0点，升336点，成交金额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9蚊，升5.5；阿里巴巴237.4，升5.2；美团291蚊，跌7.2；盈富基金29.08，升4.4；友邦保险系99.9，升3.7；李宁57.6，升2；小米集团24.9，跌5仙；中移动50蚊，跌1.5；中芯国际25.9，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8，人民币6.549，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85点，升346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02美元，卖出173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是做紧，西贡公路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都是车多。入翻去西贡方向，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出九龙只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入去西贡方向就挤塞，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管道入口附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近住碧屋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人类历史上成日都见到啲工程出咗事，例如喺丹麦。一次清拆过程就计错数，搞到呢座货仓冧咗落去另一边。 去到美国就仲得人惊，有架火车驶过急弯嗰阵严重出轨，倒咗好多沙虫落河，甚至咗好多雨添。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个字唔出得街噶。我知道，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全球华南嘅听众同埋我哋啊宇宙嘅朋友又见到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呢一个 Facebook Live 啦吓， 系 咪开始咗噶啦？ 开始咗， 系啊，可能咧， 你嘅朋友 系啊，可能你会发现咧，点解见唔到人咧，但系见到蛋糕嘅？ 系啊，咁大家开心 share 啊嘛，睇下嗰个咧，即系嗰个蛋糕公司咧，写咗个字几咁美丽啊！ 系，我而家都见到， 系啦系啦， 系啊，永远美丽甜甜咁样啫。 好啦，嗱，我哋今日咧，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要有道具嘅。 毛巾一条， 系嗱，鹏仔咧已经咧系啊，已经有一条毛巾啦。 同埋我今日咧好尊重大会， 喂你 对翻个麦先啊，阿声啊，老细大晒，而家又似你啦， 兴奋啊嘛， 兴 奋大会啊。话着咗一个运动装， 哎呀，我每日都系着住运动装噶。 曾志豪就系永世运动装啦，不如你睇下你有冇着裤噶嘛？ 有啊，有着裤啊。 或者有冇着棉裤啊？ 有啊，有啊，有着棉裤啊。我冇着 legging， 我着长嘅裤啊，系啊 ，OK OK。 系，我都见到，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呢件衫我未见过咯。 系 啊， 新 买 噶。 系 啊，系好啊。 睇一出，睇一出啊！嗱，我哋今日会有啲咩做啊？我哋今日咧会有呢一个毛巾操嘅。 好，嗱，你接住我而家俾个好。 咩啊？ 好， 你想用仙女散花嘅方式抛条毛巾俾我 咧？嚟，一二三，接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系啦，今日咧佢。 佢咧就有一个叫做咧毛巾粗啊，毛巾粗咧就唔系讲粗毛巾啊，喂啊，唔系风纪啊。 其实点解阿桂花田你俾阿豪仔嗰条毛巾系一条 好紧啊？ 唔系毛巾嚟噶，呢条系胶带嚟噶，系真系系啱呢啲噶，成 大概咁上下噶，系啊，呢度又可以 小狼队咁样， 似孭个仔咁样呢度可以，几好啊，系喎， 孭带系啦。 嗱，我哋今日咧就会示范点样用呢啲毛巾咧嚟做一啲唔同嘅早操啦、体操啦咁样。 系啊系啊，好正啊嗱！ 我咧就系、是、要配合翻自己嘅年纪咧，都系做一啲比较简单啦，同埋动作唔好太大啦。 系啊， 适合我呢啲嘅老年人家咧就去做嘅毛巾体操。咁所以咧啲招式系比较简单同埋容易学嘅。 系啦，咁啊曾志豪咧佢话咧佢研究啊，佢研究佢，所以咧佢一阵会跳毛巾舞嘅。 系啦。 我未练喎，一间再睇啦。 你见到咧，跟住做 咧， 好 跟住做啦。 好愉快啊，见到你嗰个画面真系啦。 嚟咁，我哋先由彭仔教我哋咧点样做毛巾操。咁啊，各位朋友咧，你而家可以上网啦，睇到我哋咧就揈一揈啲唔同嘅毛巾，分别咧 翻一条毛巾先啦。 系啦，一条就抹汗毛巾嚟嘅，咁啊咧，彭仔嗰条就系抹汗毛巾嚟嘅，硬啲嘅，唔好弹性嘅。 抹身都得嘅，我就 系啦。好啦，我呢条咧就系爱嚟紧嘅，你睇，哇，即系好似咧好多骨胶原咁样啊，正啊！好啦，睇下彭仔嘅毛巾操点做先吓。 我而家呢一个咧有白色毛巾操，睇下够唔够时间做晒啦吓。咁啊，好简单啦，揸住一条毛巾，首先第一式咧就叫做向上摆手就松松肩，咁啊点咧？首先个人立正，跟住咧 正咗噶啦，你 揸住呢个毛巾。就兩隻手拉行佢，跟住舉高， 舉高 係 啦， 拉字咁 樣。盡量將你條毛巾咧，其實咧，譬如你個人有幾闊咧，條係咪條毛巾有幾長就拉幾闊啦？ 係啦。 即譬如你揸條短嘅，咁咪短啲啦，係嘛？ 咁 又會窄啲呢個範 圍。有乜手巾仔咁樣做 嚟？ 你其實嘅意思想話佢揀咗同自己身高比例符合嘅毛巾啊？太過分啦！ 真係。講嘅曾志豪啊，你講。 喂，你睇佢而家呢個畫面咧，佢好似舉高咗我哋呢條咪個款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啱啱好啊，好靚啊！ Okay, 好啦，好啦，嚟 嗱，而家呢一个咧就系将个毛巾， 将个毛巾点样咧？ 拉行之后咧，个身体咧向前，就拨落嚟，咁就放到去心口位置。 唔系拨落嚟啊， 拉落嚟。 佢好似人哋玩咧，有条横杠喺前面咁样。 系， 咁跟住只手又拨翻向上。 系，好向上。 呢个似系咩咧？你坐过山车啊？过山车咧，佢咪有个成个安全框喺上面咧，拉落嚟噶嘛？ 啱啊！ 而家就系机动游戏，将个过山车嘅安全框咧就摆 落 嚟中间。 系，伸手，跟住再拉落嚟。 落嚟喺心口位置，跟住再上翻去就为之一次。 咁有咩？有咩动作？作部位痛緊嘅，係咪就膊頭啊？拉緊 咗，覺得拉緊嘢啊， 好舒服。 係啊係啊係。 個胸肌有冇鼓起啊？ 個鼓起勇氣喎。 係咯，你好似機械人跳舞咁啊！而家真係 個收音收得好差咩嚇？ 係啊，冇扮嘢啊！你真係繼續啦。 哎呀，你咁晾住咗我隻手，做唔到運動㗎。 好啦好啦，冇辦法啊，真係你。 謝啊！哎呀，做咩個 cam man 咁樣嘅？哎。嗱，你哋負責形容咪得咯，有咪嗰啲 都要 噶， 咁你都話多你聽你做緊咩先得噶？哎呀，真係快啲啦！ 向上擺手鬆鬆肩就係呢招啦，形容啊！ 啊！程振鹏而家咧就向上摆手松松肩，就好似咧坐过山车，就不停咧就将嗰个安全巴咧就向上向下摆落自己身体上面。 系 咁啊，总共要做十次系咪啊？ 完成 好，完成好，第一式呢个系热身嚟嘅啫，呢个系 少少啊。第二招咧就系上下摆臂通血气，又系咁样揸住。今次咧， 喂，影下佢先。 其實今次咧，就係將嗰隻手再放落啲嘢，就放到落去。 放落邊度？ 放落去邊度啊？ 腰下邊啦。 唔係，即係隨手咯，係咪啊？即係話由新手再隨手咁啊，上上落落要幾多次啊？就 十次， 做十次。咁咧呢個係有都係有啲拉筋嘅動作，係咪啊？ 系 ，OK， 咁啊，好啦，唔使做十次咁多啦，跟住咧第三个动作咧， 系十次够啦， 系啦，好啦，好啦， 好，第三个动作就系推推双手就疾病走、哦， 哇，推推双手系咯，疾病咗点样推推双手疾病走啊？ 呢、這个推推双手啊系点样嘅咧？ 系啦， 推推双手 疾 病 走，系啊，等我啦，系，开头系又系伸高嗰只嗰条毛巾，伸咗手拉开只毛巾，跟住就好啦。向后拉到去个后尾枕嗰个位置， 咁就係叫做 喂，你呢個直情係人哋去做健身咧，拉嗰條咧，即係背脊嗰個疤，係啊，喺後邊拉佢後肩咁樣啊， 係啦。咁啊，就將好似好似舉嘢咁啊嘛，即係舉支 重 物啦， 直情係好似喺後邊舉重咁樣，攞條毛巾，好 跟住。喂，我見到你咧，其實咧好好就手咧，將嗰條毛巾跟住搭落去咧，去抹汗啊。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雙手。 呢邊啦，我成日遮住佢，我又嚟唔到講嘢，但係我一定遮住佢嘅，你俾我影啦。 咁啊得啦，係啊，係 OK 啊。 第四招雙手蛙船啊！瘦手臂啊，个手臂会瘦嘅，咁就 系 由下至上咁样咧，去蛙艇咁样。 哦，系，又系拿住条毛巾咁啊，系啦。即系要向住 胸口，即系好似蛙艇咁啊！而家你 伸出双手之后咧，再弯翻落去嘅胸口嗰度，再弯翻出嚟。 其实真系撑艇机嚟嘅，大家都见到程振鹏咧，佢好似玩紧撑艇机。 系啊， 咁啊捉住嗰两条毛巾咧，然后咧就将佢系咁咧， 即系向翻自己胸口里边 伸出嚟。摇动对轻舟飘咁样，系啦， 撑十下， 系啊 ，OK， 撑到去城门水塘。 好啦，咁翻翻嚟啦，跟住第五招咧就系弯腰向前就腰板直，咁就系咧。慢落慢上咁嘅意思呢就即係呢咁樣。 係啦。 個身要烏低囉。 個身又要烏低。 好啊，我做一次啊，程振鹏示范一次呢，就將條毛巾呢就拉直之後呢，就成個身呢就烏低。烏到45度角向前翁就係啦。係咪？係 啦。咁慢上慢落。 慢上慢落呢個叫做。你好唔值， 要保持个呼吸。 哦，我想问咧，呢、這个动作你揸住嗱，不如你试下咧，放低条毛巾同你就咁拉揸住毛巾睇有冇咩分别？系啊，咩啊？系就咁做头先个动作咯，系啊。 佢即刻冇咗支撑 啊！系啊，真系冇乜。 佢两只手冇嘢掹实咧，冇支撑啊！ 系、啊，真系揸咁系啊嘛。 有个力水咧，好啲嘅。 系啊，真系揸住条毛巾系好多噶，所以呢个动作咧，其实咧，大家可以平时咧喺屋企又做得啊，喺 office 都做得嘅。 系。 好啦，喂，不如咁啦，仲有咩动作啊？我好心急，我好心急睇啊！曾 跟住咧就有另一个咧就背后拉弓。肩痛笑消除啲肩痛，咁、 哦、 就 喂呢、這个紧要喎，呢、這个系啦，就系、是、将 左右手咁样拉，即系将个左手咧缩去你嘅颈后边，然之后右手拉直咁样，跟住调翻转，右手咧就缩去颈后边，左手拉直。 哦， 佢系嗰啲啊，杂志模特儿啊，嗰啲女人咧摆 啲 pose 咧喺后边咧，摆条披肩喺后边咧，系啦， 佢条 摆喺后边，睇我几靓啊，即系摆嗰啲动作咁样啊，咁啊真系会拉扯到嘅， 各做五次， 系， 好攰啊， 系啊，好攰啊，不如交个波俾阿曾潮啊，我真系好想睇佢喺度跳， 我要睇住个画面嚟跳舞吓， 睇咯。冇問題啦，我哋有儀器係咪？ 好， 不過咧畫面咧係 我哋有嗰個起搏心 戰機， 有個儀器，你唔使驚啊！ 我哋一間咧而家就攞呢一個毛巾舞啊 ，OK 好啦， 毛巾操，好啦，跟住嚟啦。嗱，佢而家咧 set 咗，佢而家 set 咗個鏡頭就喺度咧。 難度嘅呢個。 阿鵬仔，你可以跟住做嘅，其實好簡單咋。 係啦，坐推油都嚟睇住咯喎。 係啦， 望 住咯喎，係嚟啦。系 左，哎呀，又唔得，咁我要讲嘢喎，真系。 你冇咁大动作先得噶，嗱，先将条毛巾咧就喺度向上，嗱，佢只脚咧系左喐右喐嘅， 系啦。我系跟阿曾志豪学下啲动作噶咋。 嗱，佢咧 睇唔到个镜噶， 唔紧要，你跟住佢做咧，可以喐下喐下就得噶啦。咁只要揸住条带咧，其实咧，好似咧喺度破碟咁啊嘛。 左摇摇，右摆摆，屁股扭扭， 跟住左 前拉拉，后拉拉，右。有前扭，向前行，向后走，向前走， 前拉拉后拉， 向后走，前拉后拉，二拉三拉四拉，拉到十五拉啦，而家已经 哇！ 之后揸住嗰条绳，揸住嗰条橡筋咧， 跟住咧就右臂拉，一只手咧90度咧拎实嗰条弹弓，然后另一只手咧就系咁好似拉摇咁样咧，拉小提琴咁样啊！ 程振鹏啦，唔系叫你洗格粒仔， 调翻转， 叫你洗格粒仔咁样， 然后调翻转又嚟啦，跟住。就左推推右推推， 左推推右推，又上推推下推推嘅。 而家又左推推右推推。 我想问出汗未？ 好攰啊，其实。但系咧，你净系跟不停攞住条毛巾咧，去跳毛巾舞啦。 系咪男人女人都啱跳 的？男人女人都啱跳噶， 大班一齐跳噶。 系啊系啊。 不过咧，头先咧，曾志豪咧拉住嗰条胶带咧，其实咧系有分诶硬度咧，有分软同硬啲嘅。 又嚟摇啰柚啦！又嚟摇啰柚啦！ 如果用毛巾咧，似乎就真系冇嗰个拉力。 系啊系啊， 毛拉拉。又打橫啊！好似咧，你掹住嗰條咧麵粉咁樣啊！我覺得咧，嗰啲拉麵師傅咧可以照住呢個嚟咧玩拉麵啦，睇下。系啦，左右拉，但系你要加埋脚步向前啦， 好 喎。 好啦，系时候要阿桂花田要加入啦。 其实要重复嘅啫，佢都系。 我唔加噶啦。 左臂拉，右臂拉。 好啦好啦， 系。系啦，你嚟啦。哇，好攰啊！其实佢唔呢个咧毛巾帽咧，佢啲动作系差唔多咧，都系嗰几款嚟嘅咋。你攞呢个啦。 诶，摸一摸我攞去嗰条毛巾，系有啲香味啊吓。 啊！呢、這个生意真系难忘啊！ 喂，有向后喐嘅喎， 系啊， 将条毛巾摆喺后边嘅喎， 系咯、啊。嗱，将条毛巾拉喺后边咧， 擦背啊， 仲要上下咁喐啦， 真系似擦背喎，佢叫鸡飞肉走喎，真系。 我想话咧，就系佢行前行后咧，系拉出拉入咧，都已经系嘢啦，唉。 系啊，佢话咧，真系个人生好似啊。条毛巾咁样拉开咗佢出嚟啊！ 不过咧，真系咧玩条弹性嘅胶咧，系好过一条毛巾咯，因为佢唔够弹性。 系啊，冇弹性拉唔到咧，你嗰个力啊射唔到出去啊！ 系啊， 系啊，嗱，我哋俾啲观众咧可以望下咧，其实条片咧就咁样嘅。 嗰条片其实咧叫毛巾操咧，咁佢揸住嗰条橡筋咧，其实系好玩好多，好玩好多嘅，嗰条弹性多好多嘅。 咦，可以同阿田一齐喎，嗱，阿同步。 啊、恭喜你瘦咗三公斤啦！佢话完咗啦， 完咗啦，已经真系。 哎呀， 系啊， okay, 好啦， oh. 今日呢度毛巾操咧，过一段落啦。 咦，我见你出汗 到好攰啊，真系 红晒啊，豪仔。 妹妹啊，给我感觉 吓，系咩感觉咧？ 系啊， 真 啲电话号码1872388，有咩感觉咧？就想讲下，如果真系搞到太空人咧，咁会点算咧吓？因为我哋晏啲翻嚟咧，就会有呢个下一站即系呢一个边度啦，下一站边度啦？咁我哋继续讲英国之余咧，亦都update 下佢最新嘅政策咧，就话容许有太空人嘅呢一种移民方式。咁啊，详情咧可以讲下啦。但如果你有考虑嘅话咧，太空人会唔会你一个选项呢？你会点样衡量啊？呢种方法有咩好处啊？但系又有啲咩你要承受嘅咧吓？ 哦，都系啊！上一代咧就好兴嘅，不论系80、90年代啊，或者系即系就算千禧之后咧，都好多即系你哋嘅上一代咧都走咗去做可能移民啦。咁移民嘅时候咧，用咩方式咧？系真系成家举家去啊？嗰只一定系都系啱啱佢讲嘅。点解有太空人呢样嘢咧？系咪先？ 冇错， 系啦。咁即系最常见嘅方法。 其实我屋企都是太空人嚟嘅， 系啊，你肯定喺加拿大啊嘛。 唔系啊，因为嗰阵时咧系我阿爷啦，同几个佢嘅仔女，即系阿叔啊、姑姐嗰啲咧，佢移民咗去温哥华之后咧，佢系赖低我阿嫲同我老豆咧，就喺香港继续经营嗰间茶餐厅。 哦， 咁我哋系咪 系啊？肯定系你咪上一代啊，太空人。 系啊，分隔两地嘅太空人。 系啊， 系啊，咁究竟个滋味系点嘅咧？咁啊，听讲话而家好多人都唔鼓励用太空人啊嘛。 系啊，因为成日都话咧个婚姻啊， 系 个家庭好似个 家庭会 散啊， 系啊。但系啲人就话唔系，但太空人咧就可以咧搵最多钱。 系 咁啊，究竟呢条数点计咧？如果你有过太空人经验嘅，有过来人想分享嘅， 系 可以一阵咧就同我哋倾下啦。电话号码 系啊，1872388，唔一定系英国噶，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地方咧都系可以欢迎大家讲下今日嘅题目太空人啊。 系啊，而家听一节新闻报道先吓。 厨师唔只适用于食肆或者关闭处所，探访、医院同埋老人院、宗教活动同婚礼等都适用。至于酒吧等高风险处所，佢话喺唔想疫情反弹同埋一刀切关闭下，要有针对性嘅措施加强防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29度，是29度或以上。同時，華東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聽朝抵達廣東沿岸。本港下晝和今晚天晴，下晝天氣炎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多雲有幾陣雨，氣溫較低。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3点，升270点，成交金额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6蚊，升2.5；阿里巴巴235.8，升3.6；美团287.2，跌11蚊；盈富基金29蚊，升3.6；友邦保險99.75，升3.55；李宁57.55，升1.15；小米集團24.85，跌1毫；中移動50.05，跌1毫；京東集團303.8，跌5.4；中芯國際25.95，升7.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74，英磅10.676，瑞士法郎8.413，澳元5.91，加元6.18，新西蘭元5.45，歐元是9.2454，每百日元對港元7.0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42点，升303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27美元，卖出173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等都等唔切就涌住出嚟啊！食饭真系要啊！下一站边度啊？今日同你讲咧，英国最新嘅政策啊，太空人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用过呢一种太空人方式咧，唔限英国嘅，可能你话有第啲地方你都用过嘅，都欢迎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经嗰阵时你嘅遭遇系点噶吓？ 系咁啊！事源都系大家热门话题啦。英国嗰个内政部咧就日前修订啊 BNO 嗰个移民签证嘅审批指引，咁啊定明咧话申请者嗰个配偶啊、伴侣啊。同未成年子女啊，系可以分开提出申请咁，咁呢个就之前冇咁讲明啦。咁于是乎咧，令到咧香港嘅朋友咧就会谂翻起喺八十年代之后咧，即系八十年代后期啦，以至到九十年代嘅时候出现嘅移民潮当中咧，就有一个嘅名称系出现过嘅，就 是、 太空人。 系啦，咁啊，譬如你话如果讲而家咧，佢嗰个放宽咧，就话啊，可以父母一方咧就先到英国带埋仔女，咁啊可能另外父母嘅另一方咧，就譬如讲两公婆啦，咁啊另一个咧就可以咧之后先至去嘅。不过佢话咧都唔建议大家咧就隔太耐先至即系提出呢个申请咁样，因为譬如佢话咧你冇理由话五年之后咧你先至话，哎我而家都终于嚟申请啦咁样。佢话到时咧可能就唔会批你噶啦咁样。咁啊同埋另一个咧，佢话大家都要留意咧就系、是。佢話太空人咧嗰個逗留條件咧都係不變嘅，五加一咧就點都五加一嘅啦。咁但係仲要係咁，佢話咧配偶一方咧，你係要跟住嗰、那個即係主申請人咧同時坐足咁多年，唔係應該話佢哋係一同攞到永久居留資格咧先得嘅。咁咩意思咧？譬如話個老婆過咗英國先啦，佢可能咧已經住咗四年嘅啦。咁老公咧第四年先至過嚟。咁本來咧個老婆理論上 咧再加多兩年咧， 佢本來過多兩年就理論上就得嘅，但係唔得。 點知後來嘅老公先加入咧？咁你唔該又重新喺嗰陣時開始計成家人嘅五加一。 係啦，因為嗰個配偶咧一定要同你嘅申請人咧係要同時獲得永久居留權嘅。咁、即係你要有共識話俾佢聽，喂老婆。咁你虽然已经四年啦，但系咧你由于等我关系咧，你要再踎多六年。咁你所谓嘅踎嘅意思，即系话咧你仍然要受嗰个限制咯，即系譬如话一百八十日嗰个出境逗留啊嗰啲嘢咧。 系啊，即系又重新，即系将你明明系五加一变咗系可能十二加一咁样啦，系咪啊？ 咁当然如果你话诶、其实都唔紧要啦，即系你话会唔会飞嚟英国一百八十日咁多咧？可能你话我都唔会噶啦，咁可能咪唔系好大影响咯。 系啦，因为呢个谂法都几反智嘅。你系想去人哋个国家嗰个移民嘅，你讲到好似你其实好恨快啲走咁样。做乜嘢啫？ 唔系想快啲坐完个移民家嘛？ 咁如果你系中意嗰个地方，你先移民去嘅话，嗱，照正路系咁谂嘅时候，你应该系享受啊！你做乜当佢系监咁坐咧、 不过都唔系啊，因为咧攞唔到居留权咧，仲有啲原因嘅，譬如你中间可能，譬如你犯事啊，又或者佢最后觉得唔批俾你咧，即系你一日未攞到所谓嘅嗰个永久居留咧，你个心都系唔安乐，你 系 游客嚟嘅咋？ 心挂挂 系因为你系咩都福利都冇，不过你系有一个特权，就系话可以喺度读书同做嘢，喺度住咁样。 我谂到最大嘅分别系咩咧？譬如个老婆，佢本来咧已经住咗四年噶啦，你过多两年，佢就以为应该攞到呢个所谓嘅 PR 啦。 咁佢咪申请咗先咯？ 唔系唔系，佢就谂住可以咧攞翻香港啲 MPF 啊嘛。 哦，系系。 咁但系而家咧唔得啦，因为你要等埋你嘅另一半咧，你要再过多六年。咁即係你要咧過多好多年咧，你先有機會咧再用翻呢一個永久離港嘅身份。 所以咧就並唔存在就係話咧講緊你諗住好似好著數咁樣喎，都好 真冇兩頭你㗎。係 啊，所以大家都係要計過度過 啊，係 真 係 啊。 不過有合理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咪即係變咗有一個英國人，即係已經攞到永久居留權，但係你老公咧就仲唔係一個永久嘅居留權，可能佢又唔係好複雜嘅，真係所以嚇。 呢啲咧就牽涉到嗰個地區或者嗰個國家嗰啲移民政策咧，即係佢呢一刻就咁樣啦。 佢要自己計數， 係啊，佢呢刻咁啦，你又唔知遲下佢又點啦。咁所以嗰啲都好難講得實啊。反而就係我哋想探討嘅就係呢一個太空人呢一種嘅處境啊，呢種嘅身份啊，其實對於一個家庭或者係一啲朋友去選擇咧係移居去第二度嘅時候，那個考慮究竟要稱幾多咧？即係如果係做太空人呢一種嘅狀況，因為講翻轉頭喺 在香港落實九七回歸祖國之後呢，其實就有部分的香港人呢就擔心個前途問題，都是有一段的移民熱潮的。 是。 咁當其時就出現了呢種太空人的狀況啦，好多時候都是個男人就留在香港搵食。 是。 咁就老婆仔女呢就在那個當地咁樣，咁出現咗呢一個叫太空人咧，原來有兩個意思嘅喎。一咧就係話個男人成日要飛嚟飛去，咁就好似成日喺個空中嗰度咁樣。 呢個最容易理解啦。 原來有另一個意思就話咧，佢身邊冇咗個太太啊。所以 太太太空咗系冇咗吉咗嘅，系啊，原来有啲咁嘅意思。 咁所以又叫太空人， 但呢个咧呢个好抵死咯，即系因为佢直情系好似预告咗一个危机俾你听咁样啊，太太位置空了， 系啊， 咁都有一啲朋友咧，即系分析咧，即系究竟如果系处于一个太空人咁样嘅状况嘅话，其实你要面对啲乜嘢难题咧？ 系 咁呢啲难题咧？有四大咁讲，止唔止四大呢真係唔知。嗱，第一累积情绪困扰。啊，咁就话呢呢、這个亦都好集中喺啲小朋友啊身上，因为佢变咗无端端单亲。 係啊，特别如果太细啦，即係我諗啊，如果你已经去到16、17、18岁呢就好好多嘅。 佢都唔想 佢都唔想见到你嘅。係啦。但如果你係可能即係十零岁下边嗰啲 啦。小学幼稚园呢、不过我想话呢一个年代呢相对地起比起80、90年代系好好多。因为我哋而家有视像。 係 啊。以前呢系计呢咁讲緊呢。 每分钟6秒6号。 六号啊，你话过六啊，起码跟住要计嗰啲咩 Happy Hour 时间咧，即系计咗最优惠，因为相对地价钱平咧，咁你梗有时差啦，即系左计右计，左度右度，嗰个电话都好难啊。但系而家唔系啦嘛。 啊，我都同意而家嗰个状况 好啲。而家用个视像系咪用个电脑？即系你想个 mon 大啲，想见到爸爸或者妈咪大啲嘅，咁咪去到用个大个电脑 mon 啦。 我举手，好多。我上次我见到一个朋友咧，就系佢老公又系喺第二个地方度做住嘢先啦，咁佢老婆同啲細路喺香港啦，咁嗰次我哋去探佢咧，佢哋原來咧平時夜晚會點樣生活嘅咧？即係當佢老公放咗工啦，就唔使喺個辦公室咧，佢又翻翻自己嘅屋企啦，佢就會開住嗰個鏡頭咧。佢唔係傾一陣就算喎，佢當場 show 咁啊， 佢當場開噶啦， 即係睇 CCTV 啊，佢當場開噶。呢邊咧個老婆咧個拖地啦，跟住拖到咁上下就話：啊係喎，老公啊，你嗰邊啲雞蛋貴唔貴啊？咁啊，老公喺嗰邊咧又喺度打緊電腦啦，咁啊聽到個咯，哦 OK 啦，5蚊隻啦，咁啊，哇真係好貴喎！喂仔啊，同老豆打個招呼啦，咁樣佢就索性開住個 mon 咧，就係咁樣， 好似虛擬一同生活， 同埋佢哋會傾偈噶，即係佢話俾我聽，我哋嗰日嚟到，我話。我哋傾完偈，你仲唔刪個電腦嘅？佢話唔使刪嘅，由佢喺度咯。 長開，長開㗎。 佢話我拖地啊，廚房煮飯啊，佢做啲乜啊？我哋都係當咁樣傾㗎啦。 係啊，佢好似存在感好夠好重喎。 咁啊係啊，因為佢個 mon 又夠大喎。 係啊， 我上次見到我哇，做好似喎真係，佢好似開緊 Zoom 就咁。 如果從嗰啲電器嘅使用方面係冇問題㗎， 冇問題，完全冇關係。 係啊， 唔會電腦啫嘛，冇嘢㗎。 你開電視睇一樣嘅啫，一樣啫嘛。 好笑，但我係覺得哦，係好，所以如果你話勉強要解決咧，係好過以前好多嘅。 好啦，係啊。 不過咁畢竟唔係真人，咁我哋都知 道。當然啦。 除咗累積情緒會有累積情緒困擾啦，嗰啲尤其是小朋友啦。另外咧，對於家長嚟講，有第二個難題就係錯失成長陪伴。 啊，呢個緊要啲，呢個緊要啲。 係啦，睇你個比重啦，即係你覺得重視呢樣嘢，定係重視啲乜嘢 咧？呢個就唔係話就咁睇到個。mon 透过个 mon 咁啊得啦，因为要有啲亲密度噶嘛都。 因为即系除咗亲密度咧，你仲要同佢倾偈，因为咧即系你系譬如你真系会望到，咦做咩阿仔你今日个心情唔好，个面色咧，你冇即时佢可能睇到发现咧，咁嗰个小朋友就继续唔开心。咁你可能爸爸工作紧手时差嘅时候咧，系真系即系我讲系另一个喺香港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咧系。错失咗好多呢啲好紧要，我觉得 呢个成长陪伴， 呢个成长陪伴系好需要吓。 好啦，第三个难题咧就话长距离难以支援， 即系譬如有啲咩问题啊，屋企系啊。 屋企有啲咩事發生咗啊？個女人要揾人幫手嘅時候，個丈夫唔喺身邊。 你諗下，隔住個 mon， 老婆你做咩？我胃痛啊！我幫你。哎呀， 帮唔到你，点算好？ 即系身体又不适啦，咁同埋咧，即系可能你唔知喺嗱，系始终喺咗人哋嘅地方，系咪？咁你唔知会受到啲咩嘅唔公平对待啊？可能系不礼貌对待啊，之类嘅嘢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小问题发生嘅时候咧，嗰个安慰咧系隔住个 mon。系，虽然你话都安慰到嘅，但系即系唔及呢个膊头啊，或者揽揽啊咁嗰、那个嗰样嘢咯。 系，咁所以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咧，会直接影响埋第四样， 呢个呢个惊啲啊！ 夫妻情感难以维系， 系啊。 嗱，好多时咧，即系嘅上一代咧，佢哋嗰个叫做即系 离婚， 太空人咧离婚率系好高噶， 就 系、 是、基于呢样嘢。 系啊，基于因为就系、是、我都话啦，嗰阵时嘅年代系诶冇冇视像，冇得睇得。 系靠个长途电话， 系啦，样都冇得见，净系靠书信。 或者你飞嚟飞翻飞翻过嚟啊！ 好吃力嘅，以前就算买啲机票都难噶嘛，唔同而家话即系哎呀， 咁多、 比较平啊，多选择啊。 系啊，我你知唔知我哋 Facebook 咧有一个 inbox 嘅朋友咧，佢即刻就回应呢点咧，佢话唔好开我名啊，佢话太空人再加埋疫情关系咧，佢话令我冇一段婚姻。佢话因为点解咧？佢冇得飞成年几啦，佢冇讲佢个分隔地点喺边度啦。佢话咧平时个模式系点咧？我三个礼拜就喺屋企，三个礼拜就会出去，即系可能佢三个礼拜就会飞一次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冇得飞成年啦。佢话咧佢见到老公咧行为好奇怪，咁啊同佢讲咧，佢话喂，我就 系 想问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啫。咁佢话老公咧索性态度都变埋，好讨厌自己咁样，行为依旧，态度照旧，咁啊咩都冇讲，最后咧就搬出咗添咯。佢话唔知边个搬出边度啦，总之佢就话婚姻完咗啦。 哎呀， 系、即刻有人就 即系呢个系 咁啊，好难 嘅，诶，即系 难嘅。 吓，你佢讲紧上之前， 佢讲紧佢而家自己啊， 疫情啊嘛， 系啊，佢太空人加疫情，所以佢飞唔到咁样， 双重打击啊。 但系你话啦，你话啲人有冇遇呢四样嘢？有遇嘅，系啦。 但系咪个个都会诶结局？个系咁悲咧，应该就唔会嘅。 系啦，因为 有一啲咧 可以有盼望吓， 会有好结果嘅。 唔系我见到有啲例子，譬如啲报纸访问呢个新政策咧，都有啲朋友就。我谂佢揀过嘅，譬如有啲我见到嗰啲 case 又话嗰啲细路大啲，系会考啦已经，咁就唔使惊中间嗰段咩边个单亲啊，或者陪伴啊咁样。嗱，我听讲可以慢慢讲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如果咧你都有相关经验啊，你系过来人啊，或者你而家系本来唔谂住走嘅。会唔会因为而家多咗呢个太空人咧，令你觉得啊咁我喺香港份工啊，唔使走住、啊， 又重燃你嘅考虑咧？ 系啦，你会唔会咁样去谂过咧？嗱，都欢迎可以打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啱啲就会听你电话噶啦。 I'm sipping wine, sip. In a robe, trip.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Ooh.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风骚快活人。 首先听过有 Lift the Door Open 啊，系呢队乐队嚟嘅 Silk Song 嚟，但呢个就好难知系边个嘅，就系、是、Bruno Mars 同埋一位叫 Anderson 系咪 Peck 啊？唔识读啊 ，sorry。 另一位音乐 系啊 ，Anderson 系啊系啊， 好听嘅， 系好听啊！好多头先我哋都话好似翻去八九十年代嗰种音乐。 喂，正话我哋先讲话咧，太空人呢种嘅处境咧，要面对四种嘅困难啦。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就住啲困难咧，就系、是、提出建议可以解决嘅。譬如话喺见面方面咧，做一啲见面计划，即系同你屋企人定期。定時點樣去通訊啊、見面啊，即係透過呢一個互聯網啊咁啦。第二咧就係擴闊個話題，係 啊， 係啦，同你啲仔女方面啊嗰個話題。 第三個方法就係打1872388上嚟啦，因為你可以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可以一齊咧討論下，究竟應唔應該用呢個太空人計劃咧？你有冇諗過咧？電話號碼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草案争取听日在立法会首读。被问到会怎样规管日后投白票，同埋類似上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有人喺選票寫粗口字眼，佢回應話：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嘅選舉權同被選舉權，每個選民喺選票作出邊一種展示係佢哋嘅自由，政府唔會規管每名選民嘅投票選擇。不過，如果有人在選舉期間組織有意圖煽動選民集體做某一個行為，可能觸及破壞及操縱選舉行為，將會有特別一條條文依法規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聽到社會有聲音要求加大接種疫苗誘因，因此提出以疫苗氣泡為基礎的抗疫新路行。他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未來各國都是要靠疫苗接種來抗疫，全球已經有7亿多人接種疫苗，他看不到為何香港會例外。林鄭月娥又說，他自己以身作則，接種兩劑疫苗後沒有任何不適，甚至越做越精神，專家和醫護人員亦多次呼籲打針一定好過不打，只是網上有很多假消息令市民猶疑。他說，既然目前接種疫苗果足不前，亦聽到有聲音要求，因此政府為接種疫苗提供具體誘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自推出以來已經有近400万人下載，使用的處所數以萬計，很多市民都習慣使用，不存在不公開不透明，亦沒有人日日監控資料。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反問，為了公共衛生要求市民多走一步嘟一嘟，是不是很過分？又說，昨日公布的抗疫路線新路向訂立了回復正常生活的時間表路線圖，都是為了大家而非為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說寫紙仔記錄資料確實存在很多困難，對於沒有手機的小朋友和長者，當局不會強人所難，會和業界討論如何處理例外情況。海關檢獲超過59,000個懷疑盜版電子小學試題庫檔案，是有紀錄以來最多，拘捕5人，獲准保釋候查。海關說，去年接獲舉報，有人在社交平台開設專頁，出售這些電子試題，售價由100元至600元不等。日前搜查幾個住宅單位和補習社，被捕人士包括補習社老師。海關又說，本港有10多間出版社供應教學書給全港小學，亦會為學校提供教師專用書和電子試題庫作為教學用途，不會公開出售，會追查試題的來源。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天氣炎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多雲有幾陣雨，氣温較低，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727點，升274點，成交金額722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412點，跌0.9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625點，升129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616元，升2.5；阿里巴巴235.8，升3.6；美團287.4，跌10.8；盈富基金29元，升3.6；友邦保險99.8，升3.6；李寧57.4，升1元；小米集團24.85，跌1毫；中移動50.05，跌1毫；京東集團303.6，跌5.6；中芯國際26元，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8，人民幣6.552，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89，歐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9,828點，升289點。港金現價報16,07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9.82美元，賣出1,730.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徵但自覺高風險的人士，可到指定公營診所或其他派發點免費領取樣本收集包。社區檢測中心就會為需要強制檢測人士提供免費服務，中心亦提供收費檢測及報告作個人用途。身體不適應立即求醫，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今日讲太空人啊，一个好陌生但系而家又同我哋好接近嘅题目啊，究竟你会唔会用太空人呢种方式咧去移民咧？无论英国啊，定系其他地方啦。 系啊，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咧，即系有时候可能喺80年代、90年代，好多人都去咗美国、加拿大，系咪？咁啊，就好多时咧都会出现呢个叫做太空人嘅现象嘅。咁究竟你作为仔，可能你而家我即系可能我哋而家呢代咧，我哋嘅父母就系太空人咯， 冇错。 系啦，咁你哋嘅经历你系点咧？系咪真系觉得冇咗个爸爸或者冇咗个妈妈？ 系啦。 你嘅生活系点影响你大唔大咧？咁 样。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先听呢位朋友啦 ，Lily 系咪啊 ？Hello， 你好啊 ，Lily， 系。在电话旁边 ，Hello Lily，A 房系啊，电话系系啊，系睇佢应该佢揿错掣啊。 Hello Lily，Hello Hello， 你哋好啊，三位， 你好 Lily， 系日日都听你哋噶， 多谢 多谢， 系啊。咁啊 ，Lily 你系喺香港居住啊，而家系咪啊？ 我依家系啊， 系咁可以分享一下你都有你嘅家庭都有太空人呢种处境嘅经验， 即系你嘅经历系点啊？你而家系即系你自己讲下你嘅个经历系点？ 嗱，我就1997年移民嘅， 系 咁移民咗之后咧，咁你哋会唔会觉得好？ 乜嘢 啊？好咩 啊？觉得咩啊？ 好似喺太空啊！ 唔会啊！你虽然系太空人啫，但系而家都系喺地球啊！ okay， 你讲啊！ 空旷咩？你觉得唔系啊？ 我有啲觉得空旷。 唔会， 你喺 office 啊？ 吓 ，OK， 咁我 你讲啊，慢慢嚟。好，你移民去边度嗰阵时？ Vancouver。 哦，温哥华，即系加拿大啦，去咗系。 系啊，好多人都去嘅地方嚟嘅。咁其实嗰度山明水秀，真系好好舒服嘅地方。 系闷啲啫。 系啦，冇错，但系我又识咗好多朋友喎。 OK， 吓咁好多朋友都好好咁样。咁喺嗰几年里边，我住咗六年啊。 哦，1997年去嘅， 系啦。咁我2003年就翻嚟香港。 系 吓，咁我先生咧就 stay 喺，一直都 stay 香港搵食啦。 系 同埋大陆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带住两个仔喺嗰边嘅。 咁其实咧，嗰阵时两个仔。 好细嘅咋，一个读 nursery 咯。 哇，细到咁啊！ 系啊，一个就七岁咯。 即系系咯，七岁留下全部。 但 系 你2003年翻嚟，一个系小学，即系升初中，一个已经系中学毕业噶啦，系咪啊？ 咩啊？ 而家咁样。 唔系啊，一个翻嚟香港嗰阵时系读紧四年班， 系五年班，移民嘅时候系 中 咁细啦。 系系系。 好啦，咁跟住嗰阵时嘅经历系点咧？你一个人带住两件。 咁好辛苦咯，系晚晚都会喊嘅， 系 嗰即系 自己嘅情绪嘅问题定系点咧？定系真系生活上面遇到有一啲嘅问题有困难，但系又自己好吃力啊，一个人搞系咪啊？ 好困难咯，因为你根本唔知道医院系点，你成个医疗制度个 system 你都唔知道系点嘅。咁啲小朋友咧，佢因为唔适应个天气啊，冬天嗰边都会落雪噶嘛。咁佢哋就好冻啊，咁啊冻到咧，即虽然有 heat 咧，但系都系有个变化喺度。咁啊咳，咳到流血啊，即系咳出血啊，咁好惊啦，咁嘢就送去医院，但系唔知道医院喺边咯。 系， 咁我又有个大啲嘅，咁我。点样揸车去送佢去医院呢？ 系你仲要带住两件先出到街噶。 我想问你，当年想当年，你有冇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喺嗰边啊？冇嘅，只身一个女人带住两个仔女就去噶，系啊，温哥华。 举目无亲。 咩事令到你有呢个咁嘅冲动？ 系啦，当日点解拣条呢条路？ 虽然20多年前， 一直都唔想去嘅。 嗯， 由我 apply 到我真系批咗。 咁系你先生嘅主意啊？ 是啊，我先生即是反问了我一句嘢就令到我去了。他说你我哋有两个仔，咁将来97之后是点呢香港我哋大家都唔知。咁 而家人即係如果人哋唔收你嘅，咁你 OK 啊，冇問題。但係而家人哋收你，你唔肯去，而將來又會影響到啲仔嘅。咁你可唔可以承擔到咧？ 係嗱，唔係虛還虛，點解揀太空人咧？當時老公點說服你咧？ 係啦，佢唔係虛嗰個係你喎，唔係佢喎。 就是、一句揾食，而且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我夾硬逼佢去，身邊好多朋友都話：，你梗係捉埋佢去啦，點會唔捉佢去啊？ 即係一齊啊嘛，要成家，跟住咧。 咁我就覺得，如果你捉咗你先生過去，但佢日日都唔開心，佢揾唔到食，佢喺嗰度對住你，你估我會唔會開心呢？ 但嗱，我而家聽到有啲人咧就調翻轉嘅，就希望咧個老公咧都要有呢種覺悟，即係唔應該再喺度揾食啊，要陪屋企人。 但係我亦都見，即係我覺得我呢個抉擇都冇錯嘅，因為其實喺去到嗰邊咧，你真係揾唔到食嘅啲人。咁好多咧已經係。但系夫妻之间又感情唔好啊，即系觉得好唔开心嘅生活啊咁样。 我想问 Lily 啊，会唔会本身李先生喺香港嘅时候咧，搵到钱嘅能力系都几大下？ 好强嘅。 佢做咩？咁 系去大陆做生意噶嘛？ 就系做生意噶。 系啊，做 咯。 咁真系好难过到去会打份工噶。 系啊，咁好啦，咁你 其实喺嗰边咧都识到好多朋友啦，啲同学仔嗰啲爹哋妈咪啊，佢哋喺香港做警司嘅。 即系都系啲身高量准嗰啲咯。 系啊，你知唔知你哋去到嗰边系做咩啊？ 做咩啊？ 都系揸枪嘅。 哦，不过做护卫，做 油站，油站嗰站，嗰支枪， 系啊，油枪。 系嘅，早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移民嘅去嘅香港人，多数都系嗰啲专业人士啊， 系啊，好叻噶，佢哋个个都 系有经济能力嗰啲。 咁你点样克服你一个人喺嗰度嘅经历咧？最后？ 凭自己个信念咯，即系相信自己有老公，因为身边都好多人咧去吓你嘅， 系咯， 系啊吓你，哇你老公喺大陆啊，你点点点啊，佢打电话过嚟嘅时候咧，我啲朋友就会话，你而家打俾你啫，佢可能已经左一个右一个， 佢可能东莞噶啦，冇人管啦，系啊， 仲有嗰时都有隐约都有啲 FaceTime 嘅功能噶嘛，即系 Skype 啊嘛， 九七师兄，九七乜都冇啊。 Lily 啊，有冇啲身边嘅朋友教你，不如突击打俾佢啊？ 冇啊，我就系同佢哋讲，如果你真系要嘅，咁就算喺你身边都会噶。 系。 咁跟住咧，跟住 佢自己安慰自己咯。 但你有冇话过俾你老公听咧？话我呢边真系好唔掂，真系好惨，有冇？冇，你冇你。 我先生同我讲，因为我有喊啊嘛，咁佢就话你不如翻嚟啦咁样。咁我就话我去得。当我决定咗去嘅时候，我一定要攞到个 passport 先啦。 你又唔想咁衰女咁样翻嚟啊？ 系啊， 系咪？ 好 啊！你老公又似乎就啲算唔算激将法啊？ 我谂唔系嘅， 佢唔系佢得安慰 佢，因为佢都喊啊。 系啊， 我啲朋友讲俾我听，佢好孤单咯。 系咯，咁你都冇有冇谂过放弃啊？即系你坚持啊？ 冇啊，都系坚持。 喂，我想问你，想当年咁咪净系靠呢个长途电话维系住感情？我想问你有冇翻嚟香港，或者佢有冇过嚟揾你啊？ 一年佢会飞过嚟两次咯。 两次。 喂，细路点啊？头先我哋讲其中一种影响咧，就话喂，爸爸唔喺身边嘅，咁你发觉咧成长阶段佢哋有咩变化？ 佢哋都好懂事噶喎，又 系啊， 又点样？ 好懂事嘅，佢哋知道爸爸翻嚟咁样，咁啊好开心啊，同佢玩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佢系拣嗰啲 spring break 啊，嗰啲小朋友假。假期嗰啲去翻嚟嘅，咁啊，同埋 Christmas 啊，咁啊翻嚟过 Christmas 啊，咁样，咁去到即系佢啲小朋友好开心，但系到佢走嗰阵时咧，佢哋就会企喺门口送爹哋出去嘅时候，佢哋就。系啊，会喊嘅。 喂，咁如果我跳到嚟而家咧，请问有冇影响你哋而家一家人相处啊？ 而家反为冇，系我初初回流翻嚟嗰阵时有嘅。 点点样咧？嗰阵时 唔适应咯。 即系 唔识香港咁频繁， 我点解会冇咗啲朋友嘅咧？ 哦，你系话你零三年回流翻嚟， 系啊， 零三年嗰阵时冇咗啲朋友嘅意思系大家冇再香港啦。 因为我有班已经储咗一班好好嘅朋友喺嗰边啦。 系啊系啊， 咁到翻嚟香港，咁嗰啲朋友已经唔系当年你识嗰啲朋友，即系冇咗啦嘛，啲感情淡咗啦嘛， 格格不入，好似倾嘢都。 格格不入，你嘅世界都唔同佢个世界嘅。 系。 咁我就覺得好唔開心啊，都喺香港晚晚都喊咯。 我反而調翻慘啦， 即係同個老公重聚啦，但係跟住就反而 miss 喺嗰邊。 係啊， 嗰適應原來係有兩針噶， 都係 噶。咁我老公好驚咯，同埋我覺得同我老公好陌生咯。 係啊，呢個都緊要。 因為你唔係成日見啊嘛。我想問你喺嗰度六年間，老公即係都只係老公去加拿大揾你嘅，你冇翻嚟香港嘅？ 我有嘅，新馬成個新馬喺香港。 哦，咁 其實都好 好 咯，有成三個月咯，係咪最少？ 兩個月， 但係嗰三個月，我先生要上大陸做嘢，今日又， 我又見唔到， 跟住來來一個禮拜翻嚟一兩日咁樣咯， 又話小別勝新婚嘅。 都会嘅，但我哋个感情系好好嘅，都系咁但系问题就我自己唔习惯咯，即系你自己成日一个人去处理好多嘢啊 ，handle 晒咁多嘢。 咁好啦，点解你啊？即系你真系净系为咗攞咗本护照，跟住就翻嚟啦？ 就翻嚟啦， 系咪啊？ 其实系我先生要我翻嚟咯，我唔想翻嚟咯。 哦，你已经唔想翻嚟啦？边个？ 初初又喊到死啊！ 系， 我有朋友，我好开心喺嗰边， 即系建立咗自己嘅生活圈子啦嘛。 咁你喺嗰边有冇都做翻其他工作啊？ 我冇嘅，但系我参与好多社工活动咯， 真系好啊！ 喂，咁你回想有冇后悔用太空人呢个方式移民呢？ 我冇。嗱，如果問我我就冇，因為點解咧？我啲仔咧，如果唔係因為移民，佢哋唔會係一口流利嘅英語咯。佢哋唔會有，即係今日佢哋兩個今日都有少少成就嘅。咁如果唔係因為移民，佢哋根本唔會讀國際學校。系咪？咁佢哋根本就入唔到，系咪？ 佢哋而家喺边度？香港定喺第？ 佢而家喺香港嘅， 都系香港嘅， 系啦。但系佢哋 出嚟做嘢咯， 系出嚟做嘢做得好好嘅， 嗯，系啊，好安慰啊。 所以呢个就你当呢个选择系好嘅，同埋系咪咧？亦都要真系佢 keep 住喺大陆打工，即系你先生啊，系咪真系会令到你哋嘅财政就又 当然啦， 就无忧好多， 即系少咗一个经济嘅挂虑。我 完全需要担心经济上嘅， 系 咁样咧。但系个问题就我身边，即系讲翻我身边嘅好多朋友嘅婚姻咧，佢哋都系破碎咗噶啦， 系啊， 即系你咁嘅处境嗰啲。 是啊，因为他们即是人呢，其实即是大家要同一信念啦，即是都是为了个家，咁两个都要这样做，我觉得才可以完成了你们那个任务啊，这个是我们的任务。 即是我你这个 case 呢，就是正正是很圆满啦，即是婚姻关系没有影响到啦， 钱又可以帮补到啦， 跟住个仔又有很大成绩啦，有成就啦。咁先生即是同 哇喺。 我个手机又 唔好用， 我仲系即起歌， 起歌 我系真就起歌 啊。 OK， 喂，但你有冇啲如果劝而家咧，即系嗱，你而家经历咗咁多啦，如果嚟到2021年咧，你身边如果有朋友啊，都问翻你，喂 ，Lily， 如果而家咧，譬如就讲英国啦，佢又有太空人计划，我哋好唔好都再行翻呢条路咧？ 其实我身边而家已经好多朋友系咁样问咯， 即系用系啦，你会点答咧？你会点答啊？ 慢工作觉得你 系睇你自己个经济能力啦。 系 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如果你自己有即系经济可以负担到，因为你嗰边真系好难搵食，你自己谂下，你喺香港都搵唔到食，你喺人哋嘅国家，你点会搵到食啊？ 但我听好多人话咧，哎呀，只要一家人喺度咧，即系挨雷仔都唔惊噶咁样。 我有啲朋友突然同我讲，我喺嗰边买鸡蛋仔啊，我都要去啊。 系咯，咁但系你觉得太乐观，有咩谂法？ 我觉得佢哋。好天真咯！ 唔系，但系问题啊 ，Lily 头先你讲嘛，最紧要就是经济嘛，即系而家可能香港嘅好多嘅家庭已经可能吓买一层楼就已经好多时都系个个都系咁啦，买一层楼已经揸住系啦，揸住一千几百万嘅咁样，唔好话一千万啦， 咁你有一千几百万就梗系可以搣啦。 咁系咪都系可以一家咁去啊？定系你都唔建议呢？ 我唔建議咯， 哦， 即係你都 覺得，因為一滾得你成家咁樣去咧，坐食都會山崩噶。 哦，係呢個就係驚嘅。如果你 因為你冇翻錢入咧，你嗰嚿錢咧越嚟越縮嗰陣時咧，你就會好驚噶啦。 但會唔會係有啲人又問啦？你好彩啫喎，嗱個老公咧又冇曬滾，啲細路咧又冇，係啦又生性，會唔會唔容易做到咁完美啊？ 呢个我自己好承认，同埋即系真系好讲你夫妻间嘅，即系大家嗰种 信 念啊，嗰种信任系啦，即系 同埋旁邊其實好多人喺度講好多嘢咧，去 係啊，成日都打擊你啊！佢一定係而家喺度咧温柔鄉度啦。 係啊，我打緊牌嗰陣時咧，佢哋會講啊，嚇電話響啦，咁我同我老公傾緊偈嘅時候，佢哋都會話。哎，人哋左拥右抱啊，即系咁样讲噶。 唔系当你 friend 啫，谂住同你开个玩笑咧，真 系。但系你知唔知道？会刺在心嘅。 会啊，会都。 咁咧，同埋咧，譬如有啲假期咁，佢话就会问啦。你老公做乜唔飞过嚟啊？咁我话，佢好忙啊嘛，忙。 望 都 飞 我嚟噶， 我好似电视剧啊，似唔似啊？电视剧嗰啲三姑六婆嗰啲咧，哎呀，我又唔信啲男人啊，去到香港唔滚啊，大佬。 系，佢哋会咁样讲嘅， 系你先咁信佢嘅咋 ，Lily。 系啊， 发财啊！ 哎呀。哎，碰啦，碰俾你啦！哎呀，费事你俾你凑翻一对嘅啫，哎呀，惨啦！我哋真系好白，我哋真系好白，真系。喂，但系多谢你呢个电话，因为起码你个经历咧都有啲启发嘅。 系啊，好实在，好真实。 因为如果有啲家庭佢迫于无奈要用呢个方法走咧，可能喺你哋嘅故事度咧，佢都会有翻啲 有啲启发啦， 积极意义，即系唔一定全部都系失败嘅。OK， 喂，多谢你 Lily， 多谢 Lily，thank you， 拜拜。 祝你生活愉快啊，一路都吓。喂，阿豪仔，其实咧，我哋头先讲嗰啲嘅。文章上面咧， 系你 话 点样解决？系 呢样嗰样咧，其中咧真系有一点咧，就系 Lily 讲嗰样啊，即系佢同佢先生点解可以仲维系到咧？就系有一点系要对另一半完全信任。 哦，喂，完全、啊、 完全信任。除此之外咧，有一点咧就不能够咧系常提。嗰样嘢咧就系唔好咧，两公婆成日都话系因为个细路哥而移民， 哦、 因为咧个细路咧。到去大个嘅时候咧，佢会好难受嘅，佢会觉得咧，你哋个家庭将来嘅变化咧，好似都系因为佢，而佢咧系冇选择过话要移民嘅，即 系 个细佬哥啊， 冇错， 所以咧唔好成日挂喺口边就系，我哋都系因为个细佬哥下一代咧，所以先移民。即系呢样嘢唔好成日提。 系啊，网上面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其实咧除咗可以搵钱之外咧，我真系谂唔到咧，太空人有啲咩好处，特别系仔女好细咧，会令到大家形同陌路人啊，好疏离啊咁样。咁啊话婚外情咧更加系高风险啦。咁啊另一个朋友咧就话啦，头先你哋话咧隔住个 mon 见到屋企人嘅困难咧，佢话。佢自己亂諗嘢，我話：哎呀，可能我睇得起多啦。我萬一諗到咧，如果真係見到對方咧有啲乜嘢，即係冬瓜豆腐咧，我仲慘啊，目睹但係幫唔到啊，咁樣。 其实是苦的，我哋成日都是咁讲啦。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即、就、系、是、开呢一个环节咧，系都系想话俾大家听，有啲系好似阿 Lily 咁样， 多角度谂嘅， 系啊，多角度谂，同埋听多啲唔同嘅意见啦，吓都系， 冇 错， 系啊。嗱咁啊，如果你都有呢啲太空人嘅经验嘅话咧，都不妨喺面书度留言咧，咁啊等大家集思广益。喂，条路好难拣噶。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却， 建议 系啦，咁啊，即系嗱，其实咧系受住呢个太空人咧呢、這个计划咧，就搞到咧，其实彭仔咧佢根本就喺其中嘅。 交俾你， 究竟系点咧？系啦， 点样受？即系而家讲翻讲笑咁讲啊！我咪讲话我阿爷咪去移民嘅， 系啊，摆低咗你阿嫲同埋你阿爸爸， 仲有盘生意就留喺香港。咁佢自己男人咧就飞咗过去， 系 太空人系我阿嫲， 系啦系啦， 系啦。咁然之后我记得我阿爷咧就每半年咧就翻嚟香港一次嘅，咁咧就即系一年翻两次咁样。咁咧令到咧嗰盘生意咧梗系好吃力啦，个茶餐厅几好生意都冇用啦，得我哋家爷仔啦几个人。咁又有啲姑姐阿叔又飞埋过去咁，啊！你话如果嗰阵时我大个啲咪好咯，咁我就梗系承接咗嚟做，仲使乜踎喺呢一度？ 唔系做太子爷啦， 系咩？你买起我哋添啊！真系。 我就叫你两个嚟帮手啦。 好啊，嗱咁啊，所以关于太空人嘅嘢咧，你自己考虑下啦。好，你亦都有个宣布嘅。由于南丫岛发射站咧进行呢个例行检修工程啊，一阵间一点至两点期间咧，本台 FM 96.0 嘅广播接收华会受到影响，不必支持，敬请原谅，听日再见。 拜拜。